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原来咧，啲猫行过，啲猫行过嗰个 mixer， 咁所以佢将个麦个 power supply 咧删咗。喂，今日唔知做咩咧 ？Hello，Hello， 好冇啲，有冇啲？哇！今日得两个人入咗嚟啫，而家都系14个啫。喂，我谂啊，真系好多人咧唔记得咗入嚟，或者冇通知，定系唔知点解咧？今日几罕有，得康康一个啫。嗰啲 Sharon 啊，嗰啲平时入嚟最早入嚟嗰啲第一嗰啲又冇。咁同埋 Haters 就好多嘅。咁话即系话十六个里面咧，起码有四五个 Haters 啦。喂，咁趁而家好啦，喂 ，Haters 冇乜机会讲嘢，不如而家出句声好冇？而家 Haters 已经增加到几多个啊？睇下先，六个 Haters 就得，唔系已经，即系话咧十几个人 online， 六个 Haters， 哇，经典啊，简直系！但最奇怪就是他们又不出声的，即是斋气而已。支咪高翻啲先，因为遮住我睇个 mon 啊，已经。冇通知啊！咁大件事，系自己 iPad 都唔弹喎，点解咧？真系唔知道。 恒洪到，恒洪一开波就三个 haters， 恒洪冇声，恒洪冇人，妈就135 high 老氹，冇声咯，妈就135有声啦。恒洪有声了，神想下来，妈就135系我今日星期四 ，very long high，no man 今日无通知。 哦，咁冇理由咁少人噶，冇通知都。哦，而家先有啊。 咁啊，今日有啲咩发生咧？不过呢几日都时间，即系呢个礼拜时间过得好快啊！即系上次 live 至而家好似一半个礼拜都冇啊，感觉上。咁啊，等齐人先啦，唔使好齐嘅，30个开波啦，因为少人就预咗噶啦，真系。因为呢排有啲赶下 feel 嘅都系，即系有一班城寨嘅遗产，我谂走咗一半都唔止啊。咁但系冇所谓嘅，即系如果为咗 keep 住城寨嗰啲听众而明明见到有人唔对路都唔出声咧，咁啊算罢啦。喂，咁啊，今日想讲下啲咩咧？因为呢几日啲惊喜，唔系惊喜嘅，即系一啲开心同唔开心嘅嘢都好交集，即系接二连三听到啲唔系几好嘅消息啦，即系关于朋友方面，咁屋企人又有啲唔开心嘅消息啦，咁但系有时耐唔耐有啲生活有啲趣味，即系有啲开心嘢平衡翻下咁样。咁今日我想讲一个比较近啲嘅经验啦。哇，45个噶啦，突然间我谂住30个已经好已经可以入话题，但系而家45个咯，咁好啦，咁照讲啦。OK。阿 Mad Mother 就话有通知。咁啊，跟住就到。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好細聲啊，好細聲，是不是？看看先 ，overall 都細聲，點咧？你覺得係咪 Siri 都細聲，定係 overall 都細聲咧？哇 ，Siri 真係好醒爬嘅喎。 對唔住啊，睇怕我幫唔到你。 大雞好，好細聲啊！我 check 下究竟係邊度細聲先。1, 2，咁啊，可能系哦 ，mixer 都喐过啊，唔明白啲猫成日喺度打交啊，行过咁样咧，佢不单止踩咗个麦嘅 power 48W 个 phantom power 删咗之外咧，连个 master fader 都怼细咗一半，咁而家应该好啲啦啩，好唔好啲啊？而家应该好啲啦。OK， 啊唔知点解嗰啲 haters 咧叫嘅把口都唔开嘅。 Julian Chan， hello， 探长，叔叔大家好，神长好细声 ，Air Force One 太多 hello 大鸡好，神长和 Julian Chan， yes， all 好细声。 Nana 好大声系嘛 ？Nana。 神唱 OK 啦 ，Ultraman 数96声音而家 OK， good， 熊熊而家正常翻了。 OK， Auntie Four Cat 都话 OK， 好，咁啊，讲下啲咩事先咧？咁讲下今日去啊，今朝收到一啲包裹啊，即系讲下今日嘅话题先啦。因为次次都俾人话，只要你都离题嘅，咁但系老实讲，通常我都冇离题嘅。但問題就係嗰個篇幅有幾大嘅啫，又甚至乎係咪一開始個節目就講嘅啫？咁咧有啲人覺得我無厘頭又離題嗰啲咧，通常咧都係聽咗頭嗰10分鐘就走嘅，咁啊改善一下嘅呢、這個可以。咁啊主題咧，嗱嗱，喂點啊？幾兇狠？8個 design， 係咯？ 喂，如果你嗰啲 haters 唔系哑嘅，真系文盲嘅，就净系识揿个 unlike 嘅，咁啊真系 sorry 啊，唉，即系我好惭愧咧，即系你拖低咗我啲网友嘅水平啊，真系，即系我啲网友通常都系知青嚟噶嘛，即系识得思考一下，就知道我讲紧啲咩嘅内容，有时候讲一啲嘢比较敏感，或者讲一啲嘢比较得罪人嘅，其实我嘅动机就唔系谂住得罪人噶嘛。咁即係識聽嗰啲呢就會繼續留喺度嘅，即係經常嗰百零人呢都似乎係知道講乜嘅。咁百零人裏面我諗有三分一都係 dislike 嗰啲人嚟嘅。咁好遺憾呢，就係網友裏面有啲咁嘅分析唔到嘢，或者文盲，或者字都唔識打嘅人呢，就真係實在好遺憾嘅。即係我講緊個八個，而家唔止八個啦，睇下先。而家有幾多個啊？睇唔到添。我而家啊七个啫，冇八个，咁系咯，真系 sorry 嘅咁嘅情况。喂，咁而家有59人啊，已经超越咗啦。咁咧 ，Nana 咧就并唔系发脾气嘅，佢啊可能自己聋咗咧，就要好大力咧先可以听到自己嗌紧啊。咁佢冇乜嘢嘅，我谂佢都系想人哋注意下佢嘅啫。咁啊，首先啊，分享下今日网购嘅经验先啦。咁咧，其實網購咗多一段時間啦。由以前咧，我好鬼憎淘寶嗰啲網購嘅原因就係，我覺得淘寶嗰啲版面咧，垃圾堆咁樣咧，即係又好難揾嘢啊，同埋殘體字我睇得比較慢啊，同埋佢個版面周圍都有好多粒掣，即係例如我想 sort 佢邊個地方發貨或者邊幫襯邊啲 shop 咧，就有一個掣又發源地啦。即係嚟自邊度啦，咁有好多掣呢，又天貓嘅咩，我未上個網購，點知咩有天貓啫，即係未幫襯個淘寶嘅話，咁我覺得佢有好多缺陷嘅，咁呢就勝在呢一個 chip 字呢就可以令到好多人呢都克服呢啲缺陷啦，即係譬如你寫一個網頁咩為之精簡呢，因為小弟喺2000年嘅時候呢作為一個 senior web designer 呢，咁我哋都好多嘢要遵守或者要 follow 嘅一啲指引嘅，例如个版面要容易用啦，所有嗰啲指引好清晰啦，同埋尽量嘅画面系好少文字而好多图啦，又或者需要好多文字嘅时候就要好容易索引啦，同埋有逻辑性啦，即系level by level 咁样咧要交代得好清楚啦，咁甚至乎随时都要翻第一个 level 啦，咁呢啲好基本嘅嘢咧，但系淘宝嗰个版面都全部都系错晒嘅。咁但係當人都適應錯曬，因為佢啲嘢鬼平啊，平過鋪頭買一半啊，而克服咗呢啲即係冇嘢食，即係饑荒嘅時候屎都要食，咁即係就焗住要用淘寶啦。咁當然我一路都討厭嘅覺得，咁呢到而家呢十年都冇十年嘅，即係幾年裏面呢，咁淘寶亦都進步咗少少，但喺美術啊同埋嗰個個 web design 方面呢，簡直係如果俾十分呢，我諗都係兩三分嘅啫，到而家都係。咁但係一個平字喎，咁喺一個採購嘅網站梗係冇所謂啦，你肉酸咪肉酸囉，最緊要買到平嘢，即係香港人就最鬼實用精神㗎啦。咁咪咁鬼實用又咁鬼平咁樣，又唔到佢，即係唔到你唔服佢立到今日嘅。仲甚至乎呢，即係夠膽話自己冇賣假嘢咁樣，呢啲即係充滿咁多歡樂咁多笑料呢，咁所以至到淘寶今日呢都非常之好生意嘅。咁其實我對淘寶嘅印象係非常之差嘅，從來都尤其是第一次幫襯買嘢呢，咁有啲嘢去到極端嘅情況唔到你唔幫襯嘅時候呢，咁我當我第一次幫襯淘寶呢就精彩啦。咁呢我當時買一支咪呢，就幫我朋友採購佢要開錄音室咁樣，咁就買一支 Behringer 嘅 B2 啊，咁嘩啲 condenser 咪嚟嘅，咁呢就我當然第一首選呢就梗係唔係揀淘寶啦，咁梗係去本地嘅代理度詢問啦，咁點知呢本地嗰個代理呢冇門市，要去柴灣度攞貨又唔會寄貨，兼夾呢同美國嗰個 Sweetwater 嘅網站比較呢，咁佢係貴四倍嘅，係咪好離譜先，即係貴四倍，我自己買一定唔會幫你買啦，我寧願去返美國網購啦，係咪？咁但係貴四倍之外呢，佢仲要等兩個月先有貨，即係呢啲代理佢其實代嚟做乜呢，不如放棄咗佢啦。咁但係 即係呢啲咁嘅行為簡直係助長水貨啦。咁佢點解佢四個月先有呢？我自己去美國直訂我都唔使四個月啦。咁佢根本就唔係做生意嘅。呢啲咁嘅商人就生人霸死地，即係霸住個代理，但係即係想遠距離嘅方法就係咁多，又要賣得貴，又要等幾個月咁樣。咁完全唔係路啦。咁所以呢，即係你爭還爭淘寶，但係呢淘寶的確俾到一個更加好嘅服務同埋更加好嘅待遇一啲另類嘅人士啦，即係譬如嗰支咪香港得水貨嘅啫，個代理呢就即係有啲門市呢就喺個代理度攞貨嘅。咁我當然講個 item 呢，我梗係問過嗰啲門市冇貨先搵個代理啦。咁個門市可能黑口爛面啊，你即係難到佢呀。因為嗰啲門市嘅代理呢專係賣埋啲一個月可能銷到30支啊，或者即係嗰啲好 popular 嗰啲貨啦，因為唔好阻住個倉㗎嘛，大佬你流量高人哋先交得起租。咁所以呢咁嘅情況之下呢，香港注定嘅零售業就死硬嘅。因為呢啲經驗呢唔係只有我有啦，當然。咁後來去淘寶見到嗰支咪只係貴過美國嗰個 Sweetwater 嗰個網站嘅少少嘅啫，貴10-20% 啫。咁我即刻咧反應啦。咁當時呢我呢就仲未有 account 嘅，咁我揾咗個師兄咧就幫手買嘅，咁佢成日都係喺淘寶淘啲炒嘅物品啊，例如淘一啲頭盔啦，即係軍用頭盔啦，一啲軍用嘅嘢嘅，因為好多俄軍嘅即係蘇聯軍嘅剩餘物資咧，就好多即係好多嘢喺淘寶買到嘅，咁佢專係揀啲機師嘅頭盔啊。一啲航空嘅标啊咁样嗰啲，咁我揾佢帮手啱啦，咁佢好乐意帮我手嘅，即系多谢佢先啦。咁点知一个礼拜松啲就到手啦个货，咁到咗手之后咧，哇好开心啦，拆支咪去试啦，一怼落 mixer 度，咩反应都冇，开晒 phantom power， 咩反应都冇，重复又换个咪线啊，咁确保个支咪系坏咗嘅，咁跟住咧，哇真系好火滚啦！因为那支咪成3000蚊嘅，我记得。咁跟住咧就即刻即系同人问人哋，喂，淘宝买嘢点样退货咁样？跟住咧10個有9個咧都系耻笑我。哇，3000蚊嘢你都喺淘宝买，唔系啩？屌你狗扑喎，真系咁样。咁当然吃尽苦头啦，俾人耻笑啦咁样。咁我梗系死死地揾翻个朋友就帮手。佢话哇，好论尽嘅退货，又要专登搵一间速递运上去。又要俾錢啦，第一，第二咧，上面咧又要同佢聯絡好曬，商量過點樣退貨，咁等佢覆，咁樣都要等幾日啦，因為佢哋上面又唔係即刻覆，因為嗰啲 item 咧事實上嘅翻咁上下嘅價錢咧，佢哋就唔係好似嗰啲即刻換俾你，唔好咁多嘢講啊，唔好寫臭個負評寫咁多咁樣，咁於是乎咧。咁嗰個禮拜裏面咧，我不停咁樣上一啲 forum 咧，即係一啲pro audio 嗰啲 forum 咧，就問有冇人買過呢支麥啊，有冇人訂過啊咁樣。咁我見到有一個唔知係咪香港人嘅人咧，亦都同樣同我中一個同一個福嘅，咁可能係鬼佬嚟嘅都唔定嘅。咁咧佢就話咧，啊嗰、那個人唔係巴雅嚟嘅，嗰、那個人係一個 technician 定係唔知係賣呢啲音響嘅人。佢話咧嗰間廠呢佢都問過，佢都曾經有同一個問題就寫返信去問嗰間美國嗰間廠呢，話啲咪係咪壞咗呢，係咪經常有呢個問題呀，即係問返原裝出產呢個牌子。咁佢答呢佢話呢咁嘅情況呢，啲咪完全冇聲但又從 pack 好晒嘅情況，佢話佢係冇可能佢 QC 冇聲到賣出去嘅。咁唯一可能呢就是呢，當你走 road show 嘅時候呢，即係有啲展銷會嘅時候呢，就有一款咪呢就係專登嚟招呼大陸嘅 dealer 嘅。咁大陸嘅 dealer 或者代理嘅。咁點樣招呼佢呢，就係喺個咪裏面呢就拆咗一粒 chip。嗰粒唔知 chip 定一個組件呢，可能唔係 digital 嘅，可能一個電容呀，定唔知即係總之拆咗樣嘢出嚟，令到你支咪用唔到咁樣。咁有咩作用呢，拆咗嗰個組件出嚟令啲乜用唔到。佢話原來呢佢哋同大陸做咗好多年生意呢，嗰啲代理呢就冇一個即係喺個 showroom 嗰度，或者喺個音響 show 嗰度呢，佢就冇一支實物俾人拿上手睇下幾重，即係冇全部都係睇相或者睇片。咁好多巴雅呢見到咁樣呢就會取捨買第支㗎啦嘛，因為你 揸上手都未揸过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就将嗰支咪里面其中一粒嘢掹走佢，就令到支咪冇声。咁咧就确保咧，佢哋咧写明呢支系 sample， 咁咧就佢哋用唔到卖唔得出去，即系讲到明系唔可以卖嘅，因为呢支咪系未 complete 嘅。咁于是乎咧，就嗰支冇声嘅咪咧就俾人摆喺个橱窗嗰度用嘅。咁咧，因为明知道咧大陆人做生意咧，即系佢有支免费嘅 display 嘅咪咧，都攞咗嚟卖嘅，即系赚得多一千得一千嘅。咁于是乎有此下策。咁点知咧就衰到咧一个点咧，就系佢连冇声嗰支咪都走去卖埋嘅，即系根本人哋都知道佢拢嘢，但系估唔到咧冇声你都走去卖。咁于是乎咧，我就真系咁唔好彩咧，就接收咗支咁嘅咪。咁跟住咧，哇，好猛啦！咁但系冇用噶，你俾咗三千蚊，你又唔通唔寄翻翻去咩？咁我朋友已经帮我搞掂晒，寄翻翻去又寄翻落嚟，又而嗰间代理咧又已经赔翻嗰啲邮费俾佢，咁冇事发生，但系要成个半月先落到嚟。咁呢个经验咧，真系俾你都猛啦，系咪先？即系点包容啫？你又唔系特别平，咁即系如果我知道佢咁麻烦咧，我直接喺美国订。FedEx 翻嚟或者 DHL 嚟都系贵多少少啦，即系比起大陆。咁所以嗰个故事就教训咗我咧，就淘宝千祈唔好买贵嘢咯。咁所以呢个经验对我嚟讲系好差下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类似嘅经验可以分享下俾大家听？又或者我想问一问呢度嘅朋友，有冇人系淘宝王咧、淘宝精咧、淘宝怪咧？又或者我发型做乜春咧？夹咗出嚟嘅，点解？而家先睇到。不过呢啲唔长唔短头发，唔系都短嘅。其实个转位好麻烦，因为我个转系倒生嘅，啲头发向上嘅个纹系，咁所以咧，有地心吸力同埋我冇顺住佢嚟梳咧，佢又会翘起咗咯。咦？但系点解今日啲朋友咁牛嘅，完全冇反应嘅讲网购。 安住四七星我朱令长了 K 啦 ，Air Force One 泰哥咁快八个 dislike。Ultramax 数九十六猫猫今晚好嗨哦，大力水手789度 ，Air Force One 泰哥少咗个 dislike， 一定系 Nana 取消咗一个。Angel 雷 Hello 探长，跟住大家好，恶婆探长好， 经 济好 ，Air Force One 泰哥大陆啲网页好中意，执到个 front page 爆晒， 系啊 ，Fusion 狂嗨探长好，经济好。大家好 ，Hello， 你好。 二十二 Anson Hi 探长你好 ，Hello。 Rosie message retracted。Rosie Hi。 Hello。 KS Zero 大家好。 喂，阿俊你好啊。阿俊，头先你唔知有冇听我买咪个经验咧 ？John 及 Nut 及 Brown 大家好。 我谂咪啱啱嚟，因为咧阿俊咧都系音响界嘅同业嚟嘅。咁我讲紧我之前咧。买支 Behringer 嘅 B2 定 B3 啊？呢支系 B 几啊？呢支系 B 几啦？睇下先。哦，唔系呢支，上面一支。哦，呢支系 B1， 即系嗰只系 B2 啦。咁啊，就买一支 B2 嘅经验咧，就系。我第一次帮衬淘宝咧，就有一个阴影嘅。咦，讲咁耐咧，都系得阿 Noco 先至有呢个经验咁，好似。 恶婆冇咩真系好，想要有冇其他地方揾到焗住先去淘宝买吧，但要有心理准备。 系，咁咧嗱，譬如我最近搬 office 啦，搬到即系要需要一啲钢柜啦，要嚟摆啲器材啊咁样，因为唔使散收收啊嘛。哇，个钢柜就精彩啦！咁佢梗系贪平啦，老实讲，即系如果钢柜，我梗系去嗰啲夜篮铺买啦，正常。但系夜篮铺又唔送货嘅，咁我人手又唔够，又费事烦到啲 friend。咁于是乎咧，又系贪方便，又去淘宝买个钢柜。跟住咧，佢送货嚟嘅时候咧，一揿钟咧，出去攞嘢嗰条友已经嘘嘘声走咗啦。我心知不妙噶啦，哇！点解一揿钟就走咧？唔使签收，唔使剩走劈低张单喺度。哇！嗰、那个钢柜咧，好似俾人发泄完出晒火，踢到凹晒个柜顶有个鞋印。佢幸好咧，即系凹得晒之余，啲柜桶仲开到。哇！真系好愤怒。 咁跟住咧，我又系喺个 Facebook 度，你知啊，我呢啲无病呻吟就梗系影个鬼嘅凹痕。点啊？嗱，讲两句关于个鬼啦。咁不单止咧，即系博同情嘅不失败啦，仲俾人话：屌你咁 cheap， 买埋啲咁嘅嘢。嗱，呢个一个声音啦。第二又话：哇咁平，你想点啊？咁样。屌佢，梗系要忍耐下噶啦，咁样。喂，屌你，你唔捻系踢到鬼凹晒系嘛？即系我觉得嗱，我就真系的确系屙屎唔出都讲啦。有啲人话我，咁我都我承认我系有呢样嘢嘅，即系你自己濑咗嘢，你咪自己检讨下，点解你要买啲咁平嘅嘢咯？系咪？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是、你冇理由你估得到咧，你买平嘢嚟到系烂嘢嚟噶嘛？变咗，即系买到翻嚟好平嘅，手指多一督凹咗。咁就抵死啦，因为你喺个网度买呢啲柜，你又唔知佢几硬，佢有讲佢系几多 mm 嘅夹板嘅，咁但系冇概念噶嘛，唔系做工程嘅，咁于是乎谂住我又唔系装啲好 heavy 嘅嘢，咁啊薄都冇所谓啦，咁样谂住最多搬屋嗰阵时烂咗咪抌咯，但系你冇理由嚟到系恶意破坏到成个烂晒啲纸皮啊，飞起晒啊，嗰发泡胶啊碎晒啊，即系呢啲遭遇我谂唔系必然噶嘛，系咪？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就覺得咧，喂，屌鬼叫你 cheap 咩？買咁平，你想點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講法，我絕對唔能夠接受。即係唔知道大家係咪都係覺得係咁樣？即係鬼叫你 cheap 咩？買平嘢梗㗎啦，爛嘢就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其中一個經驗嚟嘅。 John Cup Nut Cup Brown 冇聽到。江常善大力水手789200007年开始淘宝，香港用淘宝系麻烦，恒用淘宝最正系有得配 figure parts。我有几只植物公仔啲手脚同武器玩烂咗，佢哋竟然有得淘。君浪 hello， 请你见证我，不过要瞓觉早，等明日听翻加油。 Okay, Alice 唱淘宝最怕要退货，顺巧我在淘宝买嘢，啲货一向都冇乜货，反而啲快递就明显参差不齐。WK free 试过系 price.com 买限时扣蓝牙耳机，坏的又冇得换，最后死死地气去翻 CD 铺买。Air Force One 鞋光，我10年前开过淘宝店卖正版运动嘢。 哇，真系够扑喎！咁嗱，譬如有位阿新昌咧，佢话咧买淘宝嘢，啲货冇镬，我都认同嘅。咁我都试过有镬啦，有。咁咧就系、是、明显就系啲快递参差不齐。咁呢个亦都系成个网购嘅经验嘅一环嚟嘅，即系你网购唔可以唔快递噶嘛。咁佢就勝在你貪佢送到成日翻屋企，或者送到上門口咁樣，即係呢個一個吸引力嚟噶嘛。咁所以咧，成個嘅購物網購經驗，包括埋快遞咯，講緊即係唔係針對淘寶嘅。咁但係頭先啊，淨係講到淘寶啫。咁我又想問下啦，真係得意啦。點啊康康係咪啊？玩咩啊？玩玩玩具。你點會玩到啲 figure 公仔手腳都爛到嘅咧？點玩嘅咧？咁我真係欣賞你，康康，因為咧我以前做 design 嘅時候咧，嗰啲同事咧買咗啲玩具翻嚟唔玩嘅，即係全部原裝啤盒嘅吸索咧都 keep 翻曬，就擺喺啲手都攞唔到嘅地方，即係成排咁樣，或者成個 mon 頂都好多公仔擺曬喺度，但係又唔玩嘅，即係所以我幾佩服你咧，能夠玩得爛啲公仔。咁唔知你识唔识呢啲人咧？即系狂买狂买，买咗掂都唔掂嘅，就摆喺神台就算嘅，即系好似买赎罪券咁嘅，即系等人觉得佢有童年啊，俾人知道，俾人觉得佢咧就个人就充满只赤子之心啦，所以冇乜唔会揾你笨咁样，呢啲都是一个 signal 嚟嘅，即系一个佢想投射喺大家眼前嘅一个假象嚟，我认为，因为咧无独有偶咧，我识啲买 figure 但系又唔玩。就擺喺好高嘅地方嗰啲人咧，無獨有偶咧，呢啲都係機關算盡揾笨柒嗰啲人嚟。即係呢個係我嘅圈子啊，我唔係話好 general 啊呢個情況。 Ultraman 數96淘寶同天媽買嘢食水好心， 哦係啊， 黑得住 Amazon X， 所以買貴嘢唔好揾我，沒辦法真要買，叫大陸同事直接揾工廠買。22M 試過在淘寶買鏡頭 adapter， 好彩無事。Christy Chung， Hello 探長，到咗。 Hello， 你好啊。 玩噶，我都有个笑话关于淘宝系，佢话若果系假寄买一赔一，结果送货嚟佢送咗两件货嚟，咁老实问你死未？ 两件都系假啦，系嘛？喂，figure 唔系要嚟玩咧，咁点你点会整得烂啲手脚同埋武器咯？我就真系唔明。唔係玩咁，你擺埋個吸索度反曬光，我睇唔到裡面，咁有咩意思呢？即係呢啲我當然明白，我先問啦，因為我都一個 figure 都未買過，因為我都冇呢鋪癮嘅，真係。同埋點解做 design 嘅人特別鍾意買 figure 公仔呢？係咪因為朝拜呢、這個嗰兩個？哎呀死啦！我以前有朋友都識佢，但我唔記得咗叫咩名添，好出名嘅有個，即係話朋友，但係唔記得名啊，梗係唔 form friend 都喺邊啦。即係我唔係嗰啲涉世人，係人都話識嘅。 恒浩，我喜意玩懂得喐嘅 figure 公仔、 oh. ，Air Force One 泰哥肯定系美少女 figure。 咁 话长摆两顶都已经系拆咗盒，都算系玩界啦。恒浩探长冇用集运公司， 有啊， 将淘宝五六年八成左右系满意、啊。 哦、 oh. ，速递用过几间都系顺丰最好， oh. 虽然贵啲。 Oh.咁呢，有幾個即係大家分享嘅，多謝啦，真係未聽過嘅有啲，譬如乜 figure 唔識喐嘅 figure 公仔呀，你鍾意玩唔識喐嘅 figure 公仔呀，唔識得喐嘅，有啲識得喐咁樣，我真係唔知喎、啊、識得喐嗰啲係咪插個電腦嘅嘅聲嗰啲呀，定係個嘴凹晒嗰啲呀，你係咪玩呢啲公仔呀？咁同埋系啦，美少女 figure 系啦，美少女 figure 咧，其实老实讲，我以前行模型铺行过咧，我都望好耐嘅，因为话欣赏下嗰啲手工咧，哇，真系颜色美丽立体咁滞嘅，真系好鬼开心嘅。同埋我见过最大嘅公仔就系一个好出名嘅川上龙嘅一个公仔啦。当时我就喺 Brooklyn 有个博物馆咧，就去做一个特定嘅展览啊。即係專登係 book 咗場一個過程一個時限裏面嘅展覽。咁川上龍係一個插畫啦，同埋一個做手板，即係做模型嘅一個 creator 啦。咁啊好勁嘅佢啲嘢真係，即係啲幻想力同埋唯美感啊非常之強啦。咁我見過一個一比一等身嘅一個出名嘅公仔啦，一個美女嘅 figure， 但係個身體嘅機械啦。即係由一個人變咗一架戰機嗰個，我諗大家都識呢個嘅。如果識川上龍，同埋咧就最精彩、最出名、最即係最爆嗰個咧就係、是、打飛機啦，同埋擠奶啦。即係聽落好似好粗鄙嘅低俗，但人哋就喺 Brooklyn 嘅藝術館嗰度做一個展覽，係好大型、好荒謬添。咁咧打飛機個公仔咧就係、是、擠啲精液就兜暈個身幾個圈咁樣，但全部都係一個。靜止狀態，即係好似 freeze 咗咁樣，即係好似突然間一個定鏡，咁佢將嗰個 moment 記錄住落嚟，咁即係啲幻想力你真係冇得唔佩服咯。咁另外個女嗰個咧，當然日本人都迷戀巨乳啦，腳長啦、腰瘦啦、長頭髮啦咁樣，咁嗰個巨乳嘅女神咧就喺度揸住個奶，有啲奶飛到出嚟，即係凌空凝結咗咁樣。喂，即係呢啲。排除萬難，或者有翻咁上下反叛，或者有翻咁上下挑戰呢個平庸之下嘅作品咧，我非常欣賞啦。咁我覺得仲勁過嗰啲變戰機嗰啲多多聲嘅。咁因為佢一個藝術品本身，除咗佢個美感之外，其實美感都係排第二嘅，就係佢嗰個顛覆啦，佢嗰、那個令到你有一個話題性同埋一個即係 inspiring 啊，即係點講？即係話可以令到你個思想再行前多一步，或者會諗到另外一個世界嘅一個能力啊！咁所以非常欣賞川上龍啦。咁點知我發覺嗰啲展品咧，啲人睇完都唔會話特別開心啊！最開心咧就係出到出口嘅時候咧，那個小賣部咧，我見到啲港女咧開心到彈彈下嘅。 咁點解呢？咁我見到佢哋，哇！原來同 LV crossover 咗銀包定點？咦！我真係秒到爆，我即刻走。咁點知咧，翻到嚟咧就哇！你真係笨柒啊！你知唔知翻到嚟香港炒貴四倍有人買啊？咁樣，因為淨係嗰度淨係個展覽館先至可以有人買。咁算啦，呢啲我都覺得係少笨柒嘅。即係你秒還秒，但你買翻去買翻俾人或者送俾人，你都開心噶嘛？人哋即係原來咁矜貴嘅咁樣。咁系咯，即系Jan 咧就真系恭喜你啦！你买五六年八成左右都满意，咁其他个成几两成又点咧？有咩经验咧？有冇我咁曳咧？经验？ 神枪在内地，淘宝系较贵，买平嘢会去拼多多。着最近先买咗个鞋柜，超正。李大人最近用 HKT Small 订购咗啲生果，但是就漏单。最惨系无真人跟进，只有即时通讯。 真系惨啊！ Figma 支付 Michael 啦， 系 Michael 啦，冇错。 我主要玩 Figma， SHF Figma 系咩意思啊 ？Jack Music MB 等模式。香港 figure 名人叫 Michael Lau， 窗外像 figure 可以笼统分为 action 活动同 fix 摆设 ，Air Force One 鞋哥有 D 客内地人，好好笑，未买就话你 D 嘢假，但死都要买，买完死都话假，为咗要证明自己好精明。 咁点解要买呢？真系奇怪啦。喂，咁 Michael Lau 咧，即系我当然唔系佢朋友啦，即系我朋友嘅定义咧。就係、是、真人識啦，同埋有互相嘅電話，同埋約過去加友先當係朋友嘅。老實講，咁 Michael Lau 咧就唔係我嗰種朋友啦。咁都係因為以前咧，我係好早已經涉獵呢個 multimedia 嘅工作噶嘛。咁嗰陣時咧就其實老實講，嗰陣時 IDN 嗰啲書咧就好多成日都請一啲業內人士出嚟。有啲 party 啊，啲 workshop 啊，甚至乎每年有個年展都會請翻嗰啲人去做講座嘅。咁嗰陣時咧，我係有幫蘋果電腦某啲 event 都有揾我去幫手。咁嗰排咧就喺嗰個圈子咧，就成日都有呢啲 event 出去呃酒飲嘅。咁我嗰陣時識得 Michael Lau 咁傾過幾句偈咁樣，即係唔算係真係朋友嚟嘅。咁但係竟然咧，到十幾年後咧，連佢個名字我都唔記得咗啊！唉，真係大鑊，想去夜總會做媽媽生都唔得啊！真係有啲客嚟都喂喂，好耐冇見，但係噏唔出人個名字就死得啦，大佬。咁啊，仲有啲咩經驗咧？大家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咧。 神想講開網購，近期想買零糖啤酒，最後在 Renewcom 揾到 嚇、啊，竟然你揾到啊！因為咧，我喺香港嘅麒麟啤嗰個 page 嗰度咧，我留過一個 message 問佢邊度可以買到零糖啤酒啊咁樣。佢同我講話：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啊，多謝你支持啊。零糖啤酒香港咧已經冇貨噶啦，亦短期內咧就未收到消息，佢廠家咧會再做嘅。佢咁樣答我，咁竟然你係揾到啊？呢、這個 reno.com 啊，阿監製。你試下去呢個 reno.com 啊，即係 re-no.com 度揾下，揾到零糖啤酒喎、啊。阿新有個阿新揾到零糖啤酒邊 ？re-no.com 佢揾到，係、啊、喂，多謝你嘅報料啊，因為我真係想擺翻啲喺度啊，睇下門口嘅。 李大人，不過之前淘寶買咗支碳纖腳戒開公用，真是平靚正。 喂 ，Irene， 你係又係攝影師嚟噶？買支碳纖腳架，我以前都買過一個叫咩有website 流嘅喎，可唔可以再寫翻清楚啲咧？阿新章係咯，咁咧就我曾經買過一支。碳纖腳架嘅嗰、那個牌子係金鐘啊，叫係大陸嘢嚟嘅。咁咧佢碳纖嘅部分當然係輕啦，但佢金屬嘅部分係好重嘅。咁所以咧加埋咧都係重重地嘅。咁而家嗰啲我相信一定係高科技好多嘅。咁呢支腳架唔知 几时搬屋唔见咗，我又唔知咗，唔就冇用到啦。因为后来咧，我主要系影 video 多咧，咁我所以买了一支双骨嘅脚架，即系话每一节都系双骨，最尾一节单骨嗰种 video 脚架啦。咁啊，分别咧就系、是、佢有波 head 啦，波 head 就可以随时 adjust 啦。咁同埋開合就容易好多嘅，即係你一解曬一 lock 一掹落中間嗰個三角形嗰度咧，佢就可以開曬咁樣。咁所以咧，如果 video 用嘅腳架光纖咧，就貴到我唔捨得買嘅。咁所以係咯，恭喜你喎！有咩好嘅碳纖腳架介紹俾大家啊 ，Irene？ Gilbert， 各位早晨。 Hello。 唔将一两成系唔襟用，尤其系三米 USB 线，用两次就收皮。 咁流。 此外，从村上龙未成名以前都系传统普通话家一个， okay、 但因为画嘅都唔红唔出名，所以后来特登搞埋晒啲哗众取宠嘅极端艺术 project 去搵钱，好有复仇嘅意味。 系。咁如果你讲紧咧 pop art。就從來都是標奇立異和極端藝術來的啦，即未必是極端的，即都是標奇立異和博出名和即是沒什麼特別 深層的內涵的。那你想想、Andy Warhol 呢，其實很多人都欣賞他，但我都幾秒他的，他厲害是厲害他的論述咯，特別不是他的手工，不是厲害他的 idea 咯。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顯現一些一般的 high profile 的人士那些愚昧，是有些恥笑他的意味的，即是恥笑那些炒他的畫的人，恥笑一些揸住杯香檳去 party 的人，即是只要你出名，他做這樣的 work 都能夠成名，就甚至乎他有些計算就令到自己那些即是 很快就成了名，或者當西方比較知道咩叫文化大革命嘅時候，整個毛澤東，即係話題性嘅一啲畫作咧，即係佢無疑佢係第一人嘅，即係藝術嘅層面呢方面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對世界嘅影響嘅。咁但係我就真係唔係好欣賞咯，即係正就係你講嗰啲哗眾取寵啊，又甚至乎係一些比較庸俗的品味，但是成為一個那么出名的人呢，我都即是我在我的世界裡面呢，即是我是秒的，但是現實世界裡面呢，一個金寶湯都不知道賣千幾萬這樣，即是這些很無奈咯，真的。 Air Force One 鞋哥因為他第一印象已經認定是假，他要證明自己是啱，自己好醒。22Anson零同啤酒太古的 Pizza 超市有得買。 Irene 咁就梗係唔會有豬嫂一千克咁輕啦。Jan Michael Lau 經常去我面檔食面，佢超級有禮貌。 哦，咁佢個人真係好有修養嘅，我睇得出。咁而家唔知佢做咩咧？同埋 Michael Lau 呢啲唔肥得，個肥就走曬樣，因為個樣係 baby face 噶嘛。雖然劉阿蘇都覺得佢好似一個 figure 咁公仔咁樣噶嘛，咁咧某程度都係照自己個樣子去做嘅，因為耶和華都係噶嘛，係咪？喂，咁啊係啦，即係大家對一啲呢啲話題都有答到嘴嘅話咧，即係證明我諗我呢班朋友咧，呢度啲網友咧都係涉獵過下啲做 design 啊，又或者即係中意啲美術嘢嘅喎，會唔會估錯咧？咁啊，見到朋友話 HKTV Mall 買嘢咧，即係留單咁樣，遺憾啦。咁因為我對呢啲 HKTV Mall 啲印象非常好嘅，即係我覺得佢啊承接咗蘋果速遞嗰個精神啦。因為當年蘋果速遞咧嘅死狀係非常之恐怖嘅，同埋佢嘅失敗咧係完全係地產霸權底下嘅一個即係講地產霸權，即係講李嘉誠啦，即係一個好唔公平嘅較量底下而失敗嘅。咁咁巧咧，我當時咧就幫緊一間media 公司去拍片同埋剪片嘅。嗰間 media 公司咧就專係做超級市場所有嘅貨架宣傳，同埋一啲 另外一啲 media 嘅，即係同零售業有關嘅 media 嘅公司啦。咁例如你有時見到超級市場嘅貨架附近有一條片，就專係講嗰件產品嘅。又例如幫人哋錄嗰啲車掃梅嗰啲咧，而家冇車掃梅㗎啦。即係曾經我做嗰排咧，就個超級市場不停有廣播嘅，就係嗰間公司就專係做呢一份嘢嘅。咁咧嗰陣時就咁啱咧，就蘋果速遞咧就隔日。或者隔一個禮拜就有新聞㗎啦，就話呢話賣水貨啦，話賣啲貨唔合即係違禁㗎啦，即係香港係唔通過嘅貨啦。咁甚至乎呢嗰陣時立法會呢係草擬過水貨刑事化嘅項目啦。咁似乎呢所有嘅呢都係針對蘋果速遞嘅當時。咁於是乎呢我就問返佢哋嗰啲 sales， 問返佢哋對於超市行業好熟嘅同事咧，佢哋就話：原來咧，蘋果速遞賣緊嘅貨咧嘅代理咧，全部都係專登揾翻嚟嘅，甚至乎有啲好暢銷嗰啲咧，就入啲水貨翻嚟嘅。咁其實對一般市民嚟講咧，如果你啲水貨咧係唔經代理，咁咧可能有啲責任上嘅問題，可能食到你肚屙咧。你好難揾到嗰、那個，即係揾到一個債主啊！咁於是乎咧，市面上嘅一般嗰啲潔癖撚咧，同埋嗰啲咩都講話要唔好亂嘅人咧，就會覺得係、又有道理、即係你冇代理好危險嘅咁樣。咁但係咧，一講到價錢咧，嗰啲潔癖嗰啲人咧，佢又會選擇翻水貨咯，即係買電器，咁唔通買個嗰啲室內無線電話啦，當時好興。咁唔通你買個行貨咩？因為行貨咧喺個 bandwidth 裏面咧，即係嗰個電波嘅強弱咧，佢有嚴格嘅規定嘅。咁咧，甚至乎咧個房同埋個廳隔埲牆已經是呢剎那噶啦。咁所以嗰陣時係冇人買一啲香港嗰、那個電信局批核嘅一啲電話嘅。咁於是乎買曬日本水貨嘅。咁但係無論一個幾咁潔癖咧，同埋幾咁道德高尚嘅人咧，佢都係會買水貨嘅室內無線電話嘅當時。咁變咗咧就我已經有呢個疑問㗎啦。咁喂話反對蘋果速遞賣水貨嗰啲人，咁自己有冇賣水貨嘅咧？咁樣咁當然而家有啦。咁我覺得好奇怪啦。咁當你唔知內情嘅時候咧，就覺得都唔關我事啊。且佢賣水貨，梗係保障我哋㗎啦，咁咪照鬧咯咁樣。咁但係咧。咁我就於是乎我就同嗰、那個嗰、那個超級市場個達人咧就問：喂，咁我見到咧超級市場嗰啲Pinnacle 啊，即係胡鬚佬個薯片，係有韓文字啊，有印度文啊，冇乜中文英文字，有啲即係百佳惠康都賣緊呢啲貨喎、啊。咁佢就你又真係俾你觀察到喎、啊。咁佢搞蘋果嗰陣咧，咪收起曬呢貨咯。咁突然間有一排咧。是冇咗呢个薯片㗎，你留唔留意到啊？咁讲，哦吓咁奸搞，咁都得。咁咧，佢就系咁啦。当咧一有传媒去搞苹果速递嘅时候咧，咁咧佢就每次咧都喺度话，有啲人咧就做神秘人咧，就挑剔佢啲货，就话呢个货系假，呢个货咧唔系呢个货系水货，呢个货咧就系、是、就嚟过期咁样，不停日日都有人一个，即系每个礼拜都有几日咧系挑剔苹果速递嘅嘢嘅货嘅。又話唔合法啊，又話危險啊咁樣，咁於是乎咧，當你問啊乜惠康百佳冇嘅咩呢個貨，咁你當時啊真係揾唔到喎嗰幾個禮拜，因為收起曬。咁直至到我問佢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嗰啲貨已經喺翻曬度。我仲揸起個貨咧，話點解呢罐薯片全部寫韓文嘅咧？佢話：屌你估佢唔賣水貨咩？佢梗係賣啦，即係咁跟住佢就冇指責佢或者冇批判啦，因為佢客嚟噶嘛。咁咧，跟住咧就一路咧就發覺咧，蘋果速遞有啲咩賣咧？可能一包好大嘅貓糧，或者貓砂，或者狗糧咁，或者一盤紅酒24支咁樣，即係大用量嘅貨品啦。咁同埋蘋果速遞嘅同事，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有一間叫家樂福，同埋一間叫做Grand Mart 呢兩間，就專係做咩生意咧？專係開喺新界嘅就。專係做一啲有揸車嘅客仔，嗰啲客仔係住啲康樂園啊、感受花園啊咁嗰啲，咁嗰啲人咧好日都唔出下忽嘅咧，佢係好適合咧有蘋果速遞或者有呢個家樂福或者 Grand Mart 嘅鋪頭嘅，咁但係當時咧 就是因為呢百佳超級市場同埋惠安超級市場呢就聯手呢就將佢哋賣嗰啲好大用量嘅用家嘅貨品呢就搶曬啲代理返嚟。因為你如果按嗰個 figure 呢百佳同惠安全港咁多間呢佢哋個貨量一定好高㗎。咁如果佢搶呢啲咁嘅代理呢係即係話都冇咁易，因為有啲貨喺外國嚟呢佢唔知道你香港係做緊乜㗎嘛，咁佢淨係睇條數字呢就見到喂咁我梗係同呢兩間簽咗個同你簽啦，咁呢意圖呢就係趕絕曬所有我頭先講嘅蘋果速遞啦、家樂福啦同埋 Grandmart 呢啲咁嘅鋪頭，咁變咗人哋冇呢啲貨賣嘅咪焗住賣水貨囉。咁你船頭有鬼，船尾梗係有賊啦，個船尾有賊呢就係、水貨刑事化囉。咁呢就搞到呢幾間 brand 呢係冇嘢賣為止，咁咪焗住執笠囉。咁當時呢場戰爭真係好慘烈，咁輸嘅係咩呢？咁當然係蘋果速遞、家樂福同埋Grandmart 啦。咁但係最深刻最長遠嘅輸家就係、香港市民啦，因為香港市民就少咗好多選擇啦。咁嗱，你而家見到以上我頭先講嗰啲呢大 lot 買嘅貨品啦，嗰啲大貓糧、大狗糧、大貓砂同埋集體即係買好多數量用量好大嘅紅酒啦，紅酒其實包括餐廳都會幫襯佢㗎嘛，好方便有貨送咁樣。但而家呢好多都焗住一係就正經搵個代理，一係呢就焗住呢就買啲細包裝買啲散貨呢就超級市場買。所以而家見到好多餐廳呢嘅採購嘅過程都係去惠康百佳買。第一唔環保，因為你包裝好細嘥好多膠袋。第二佢哋嘅運費又好浪費，因為呢大量運費運咗超級市場咁樣嚟散貨俾你，第三個成本就係貴，成本貴咗個責任去咗邊度呢？咁就梗係去咗超級市場度啦，因為超級市場賺你最多錢，甚至乎如果你話佢唔係賺得你好多，因為個 logistic 都嘥好多錢嘅，咁咪真係唔環保囉。即係總之我頭先以上講咁多嘅情況嘅問題都係同百佳惠康有關，咁就改變咗香港，即係令到香港人個福利少咗好多，唔可以買啲更加啱心水嘅嘢，要焗住去百佳惠康買。咁呢啲嘢當然有好多人唔認同我咁講啦，不嬲都。咁但係我就係見到咁嘅情況呢，就係明明香港係一個營商環境好好嘅地方㗎嘛，堪稱。咁但係連大家揀啲唔同嘅貨，揀啲唔同嘅品味，揀啲唔同需要人士嘅貨呢，都係俾一兩間超級市場壟斷咗，甚至乎置諸死地呢。咁所以呢我真係好猛㗎，即係原因就係某啲公司喺立法會同行政會裏面都有幾席喺度，瞓喺度都唔使選都入到去，嚟影響住個大局，嚟玩一啲法例，玩一啲強勢。咁變咗唉，香港人呢就係默默承受兼夾唔出聲，仲呢大讚一啲富豪啊，仲覺得佢哋好有智慧啊，即係鬼唔知咩咩公子好求取之有道，但係咁樣係咪取之有道呢？咁我覺得大家真係自己心裏有數囉，或者你都仍然係嘩真係叻啊，李嘉誠真係做生意真係叻啊，咁佢做生意叻就係叻嘅，咁但係即係完全係出賣咗我哋嘅利益囉，我覺得呢個係，咁呢個我嘅睇法啦，當然。咁大家有啲咩haters 覺得我講錯呢，就請你留兩句言，就點醒下細佬，就睇下究竟我睇嘅嘢嘅盲點喺邊呢，咁樣我都想知道。因為呢個心結擺喺心裏面好耐，亦都係令到我對呢類集團呢類地產霸權呢有一個非常嚴重嘅歧視或者憎恨嘅，簡直係。咁呢就另外咁點解講咁多歷史呢，就係佢哋死曬之後呢，咁可能而家某大即係呢個大嘅地產霸權嘅集團呢已經覺得呢啲惠康嘅生意唔係惠康百佳嘅生意呢已經即係賺嘅錢唔多嘅時候呢，就放過呢個 HKTV Mall 一馬囉。因為其實 HKTV Mall 呢今時今日都係做返當時蘋果速遞想做嘅嘢嘅，咁就更加多嘅呢就係凍肉。咁因為今時今日嗰個科技發達咗呢，就唔使用一個好比較成本高嘅一個管理嘅團隊去做呢樣嘢，而家電腦可以幫到好多手，咁人數好少，咁於是乎呢就有頭先位朋友呢就冇人跟進，因為呢 HKTV Mall 個倉呢個地個 嗰個面積好大嘅，聽講即係直頭一個貨倉嘅廠房，但係咧喺度做嘢嘅人好少。我睇嗰個新聞咧，就係話佢一個唔知房屋署定唔知屋宇署嘅規定咧，幾多地積比咧就要有幾多個廁所。咁咧我聽個訪問黃維基話咧，即係呢啲咁落後嘅法例咧，就好荒謬嘅。佢嗰個倉咧嘅廁所係多到咧，每個同事霸一個廁所都得嘅。原因就係好少人做嘢，就好多廁所咯。咁呢個唔使講啦，香港法例人都知好落後啊，真係。同埋水貨建議刑事化，我都覺得係一個笑料嚟嘅，真係。 蠢怀仲系孙尚龙都系参考翻靓子活号条路，只要系大众口味就揾到大把钱。Air Force One 系个 Michael Lau 上咗神台好耐，唔怕冇嘢捞。Danny Lee 探长监制好，大家好。Cam John 依家百佳惠康啲嘢贵到呢？ 梗系啦。 Cam John 仲话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 其实最自由咧系嗰啲老细好自由啊嘛。即係中意逼走你就逼走你，又唔使賠錢。放產假都要講餐懵，最低工資都有人話令到成個成本高到啲鋪頭執笠嘅言論。喂，真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好嬲嘅，聽到都即係講張宇仁啦。當然我唔怕開名啦，因為真係佢自己講噶嘛。咁佢又覺得又話如果有最低工資啊，屌啲鋪頭輪流執笠啦咁樣。喂，其实轮流执笠不是因为最低工资咯，即是你有良心或者你有见识的，你都知道令到铺头执笠唯一就是租金，不是唯一的，大部分都是因为租金的嘛。即是但是这些人衣冠楚楚，位高权重，但是都讲了这样的说话，但是又有人buy的。所以作为香港的市民，是不是大家应该自己检讨一下，大家是不是真的太过松容呢，对政府或者对一些建制派的人。咁有人話川上龍都係參考 Andy Warhol， 咁我呢個梗係明啦。但係我欣賞川上龍多啲嘅原因咧，就係佢唔係迎合大眾口味嘅，佢係要標奇立異，要顛覆。即係好想大家問下，如果我頭先講打飛機嗰個公仔嗰、那個 figure 咧，假如你屋企全部都係基督徒，得你唔係啦，當你欣賞啦。你唔夠咁唔夠夠膽將個公仔擺喺廳先，你唔夠膽噶嘛？咁變咗個佢個應受性就大減噶啦。咁我想問阿俊咧，阿俊身為一個基督徒，你會唔會買渣奶嗰個女仔嗰、那個 figure 先？即係送俾你，你夠唔敢擺喺廳先？嗱，你又唔夠膽噶嘛？即係買咗都冇訂擺，咁佢自然咧就係、是、你頭先講佢迎合大眾口味，咁樣已經唔係大眾啦，咁又小眾口味。咁只不過佢咧，同時咧又做一啲好大眾口味嘅插圖，要嚟做銀包啊，要嚟做一個 pattern 啊咁樣。咁所以我話相對欣賞佢多啲咯。因為我Andy Warhol 個展咧，香港都做過嘅，咁我入去睇過嘅。咁我覺得即係我本來同佢冇對佢冇咁熟嘅，但我見到好多 description 咧，當然全部都係捧佢嘅 description 啦。但我睇到我都覺得唔開胃啊！老實講 ，Cam John HKTV 新開個陣討論區都有好多 post 攻擊佢。 哦，而家咧 ，Danny Lee 根本香港的產假係冇可能同外國相提並論。 嗯，咁咪有爭取咯。因為香港除咗產假之外咧，其他嘅假期或者嘅員工福利都好低嘅關係咧。所以香港人呢就同埋大陸人都一樣啊，即係冇存在資爆呢個危機嘅，其實因為嗰啲人對自己嗰條命呢係覺得賤到呢，即係兵來將擋嘅，即係幾唔合理同埋幾咁扭曲呢，即係大家都會忍住啦，即係例如打風打到咁，大家都要翻工呢，呢個已經試咗出嚟啦，即係唔翻工會死嘅嘛，覺得咁如果你逆老闆意或者佢即係你冇啲咁嘅福利，你都會好開心咁樣，都係讚老闆英明，或者老闆唔放工，你又唔敢走噶嘛。咁所以即係我睇化咗呢方面咧，我就覺得中國係唔會 即係共產黨，同埋即係總之有中國人嘅地方咧，嗰、那個政權咧係極難極難被推翻或者改變嘅。即係推翻冇必要推翻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做得好嘅，或者你個政府真係為民為民去設想，去作出一啲施政同埋一啲法律嘅話，根本上冇人會想推翻個政府。但係咧，中國人有得意嘅啦，就算你違反曬以上所有嘢咧，佢都冇諗住推翻個政府，或者冇諗住去爭取嘅。你諗下，成日上街7.16，甚至乎有啲特別嘅議程嘅遊行，屌都有得嗰幾千人、一萬人。咁即係我又想問翻，即係其他嗰啲人咧唔出嚟，因為你藉口你想出但係唔出啦，你話覺得出嚟冇用啦咁樣成。咁長期係咁嘅，咪即係唔出咯。唔出咪即係點咧？咪即係代表你都唔關心你自己咯。即係你俾人咁樣揾笨柒，你都唔出聲嘅。咁所以我呢個論述咧就推展到根本上就唔會知爆，根本香港就永遠都唔會有民主普選。我要真普選就係一個口號變咗。咁啊，認命嘅啫，唯有係咪？ Cam John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白領17天假期太多，應減至與勞工假一視同仁。 係咯，即係大家都放佢一馬咪算咯，咁啊接受一視同仁咯，大家白領係咪？咁白領同藍領咧，其實而家越嚟越含糊啦，即係嗰個分野，因為我見到白領都係做契弟咁嘅，即係完全係同藍領。即係越嚟越模糊啦，因為白領要做多好多藍領嘅嘢噶嘛，而家的確係。喂，咁啊係啦，即係我講翻頭先購物嘅經驗啦。咁購物嘅經驗咧就講到由遠講到近啦。咁啊最近最近咧就係、是、我今日咧就收到一支鏡頭啊，就係呢支啊。咁咧我上網揾過咧 Takuma 咧，即係上次我有呢度阿蘇倫都有買到呢個鏡頭嘅。就是 Pentax 早期的 Multi-Coating 的一個M42mm 的鏡頭。那為什麼我這排經常說 M42mm 的鏡頭呢？原因呢就是呢這架這樣的衰相機呢，它只是有出 M42mm 轉做 SA-mm， 即是 Sigma 的 mm 的 adapter， 其他鏡頭就沒有出 adapter， 那變成呢我焗住呢除了色碼的鏡以外呢，我只可以玩一些 vintage 的鏡，咁令到呢排呢就狂喺度搜羅一啲 vintage 嘅鏡頭。咁但係呢，據上次嗰位阿 John 改鏡達人講呢，所有 vintage 鏡呢都係擺落呢部機呢都係蒙嘅，即係點校 focus 都唔 sharp 嘅咁樣。咁呢個係佢嘅經驗嚟嘅，原因呢就係、是、當時嘅菲林機呢嗰、那個測試即係QC 嗰個 device 同埋嗰個水平咧，就冇而家呢啲機咁勁嘅，冇咁高嘅。雖然菲林都好 high res 嘅，咁但係普遍嘅菲林或者沖曬都冇咁 high res 嘅時候咧，咁咪過到骨咯。咁但係咧，我試咗幾支呢啲咁嘅vintage 嘅鏡咧，我發覺明顯咧有一兩支咧，或者一兩個牌子有啲質素好高嘅，例如有支東菜嘅50mm 1.8 光圈咧，都幾出名嘅呢支鏡，因為量產好勁，所以好多人用。咁呢支咧係追得上現代嘅鏡嘅。咁另外咧 ，Takuma 嘅我睇嗱呢個我冇經驗，我就係睇YouTube 同埋睇一啲相嘅 sample 咧 ，Takuma 嘅無論1.8、1.7同埋1.4咧，都係好高質素嘅。咁但係呢啲 Takuma 嘅105mm 咧，哇真係罕有到咧！是很難找得到一支105這個 distance 的鏡，那有幾個可能，第一就是產量太少，第二就是根本這支鏡就不漂亮，沒有特別，第三我想不到，就是總之市面流量少了，但是比我找到一支，它的光圈又不是特別大，只有 2.8， 對這支機來說很難用的，因為它的 ISO 去到400都已經穿崩了，咁但係勉強用到嘅，咁好過四啊，起碼 2.8 都。咁於是乎咧，我見到一支鏡咧，我已經跟蹤咗一段日子啊。咁日日都有人問嘅，因為 eBay 咧會話俾你聽，有幾多人入過嚟睇噶嘛。咁我覺得奇怪啦。咁我周圍去睇下 YouTube 有冇人試呢支鏡啦，喺 YouTube 真係揾唔到啊，唔知點解。 即係試啫，意思係有埋 review 啊嗰啲啊，完全冇人講嘅。咁反而咧，支85咧都多過呢、這個。咁但係最多人講嘅 Takuma 咧，就係35啦、30mm 啦、50mm 啦、55mm 啦呢啲咁嘅 distance， 或者135或者200、400都有人講嘅。咁咧，我第二次買 Takuma 咧，買一支好罕有105咧。咁我喺個eBay 嗰度買嘅。咁、那個買家我開頭唔知係咩人嚟嘅，然後個日本人。就叫吉田神咁樣，咁咧就我見影啲相咧就唔係話好嘥時間或者嘥心機去影，即係因為有時幅相個 product 嘅相影得太靚咧，會俾人覺得你嗰個 catalog 唔係你嗰支鏡嚟噶嘛。因為我試過我賣二手嘢咧，我悉心咁影到好靚咧，佢啊催促我喂俾張真相嚟睇下，咁我奇怪啦，咩相咩叫真相咧？咁我問佢咯，咩叫真相啊？佢話即係你嗰件貨嘅相。咁我俾你睇嗰啲咪就係真相咯。咁我梳咁樣跟住買咗啦。咁咧呢、這個咧佢 eBay 嗰個相咧，我見到咧哇好多垃圾嘢㗎個鏡頭裡面，即係唔知係起水泡啊，亦話有塵啊，亦話唔係好 clear。咁咧我覺得一個相對人像鏡以上 10mm tele 鏡咧，咁嗰啲係小事嚟嘅，即係影響唔到成像嘅，影響少少咯。咁於是乎咧，我就好想買㗎啦。咁點知咧就比較過曬咧，85mm 嘅鏡全部都係$300上下啦，即係250至400蚊呢個 range 啦。咁我都好想買，因為我好想買支85mm 嘅1.8光圈嘅鏡嘅，因為咧，因為我嗰扎鏡咧喺呢個距離啱啱冇啊，咁所以我就好想買啦。咁但係點知咧，咁貴啦，咁我發現咗呢支105咧。雖然使一級光圈咧，但係平到你真係估都估唔到，係$65喎，$65喎，一支85mm嘅鏡咧要$300喎，咁差成幾倍啊！咁我心諗，不停咁諗，係咪服嚟嘅咧？係咪平咁多？你諗下，連個運費都要$20，但係支鏡係$65啫，係咪好離譜先？咁我已經膠著咗幾日啦，我正正經經買一支85mm。1.8光圈或者1.7光圈嘅好啊，又未至於買唔起嘅，因為我好想要嗰支鏡，即係相對我信得過，係用而家現代嘅相機都領得 sharp 嘅 focus 嘅，就係、是、唯有就係嗰幾個選擇，因為我做咗大量 research 啦。咁點知咧買嘅時候我都搏一搏啦，$65加埋$80，$80乘港紙即係864，即係$600到。喂，$600買一支105 2.8，我覺得 OK 啦，即係。即係作為一個影相嘅發燒友，或者一個做緊影相嘅，呢啲幾百蚊投資咧，對好多人嚟講都唔係嘢嘅。有啲人買個 filter 都成$1,000咁樣，即係我咁樣諗啦。即係我覺得我係好慳家嘅一個精打細算嘅攝影師啊，都算係。咁點知咧，今朝寄到嚟咧，我拆，哇！佢仲靚過影嗰幅相個所謂真品，同埋佢出即係放出嚟嘅時候咧，佢 pack 箱嘅時候咧係清曬塵，同埋個鏡面咧全部都係抹得好徹底嘅乾淨。咁同埋一打開個盒，佢有張咁嘅 note 俾我，佢嘅內容咧就大致話咧，真係多謝你採購啦。咁咧就係話咧，佢出廠嘅時候咧已經咧check 過曬呢支鏡係冇 problem 噶啦。咁樣所以咧，希望大家下次咧就再幫襯。咁咧，同埋俾我 Facebook page， 同埋有個 QR code 咧，就叫你 like 埋個 page。其實我未收到，已經 like 咗 page 啦。咁啊，吉田神簽名咁樣。咁我覺得哇，呢、這個經驗真係非常之窩心啊！即係佢嚟到嘅時候係好過幅相啦。第一，第二收咁平而係冇服喎。哇，咩叫冇服咧？就即係啲人正常運作，今日出去試咗，focus 就又唔實又唔鬆。光圈啊，各樣啊，光圈葉又冇 gel， 又冇油，即係各樣都係好正嘅。咁但係$65係咪有啲奇怪呢？咁老實講，呢支鏡咧，所謂嗰啲浪漫散景咧，佢就欠奉啊，即係唔係話好似買啲譬如51.4啊嗰啲，佢啲人玩 vintage 鏡咧，就唔係追求佢嗰、那個好 sharp 噶嘛，係追求佢。即係我都係近排識一啲 term 咧，我都幾反感嘅，不過我都照講啦。就係咩奶油啊，咩無香真水啊，咁我唔知佢講乜鳩嘅其實。即係形容支鏡嗰啲散景啊，即係 poker， 即係散景嘅點樣？因為 vintage 鏡嘅散景咧，同現代鏡咧絕對唔同嘅。因為以前啲鏡咧，佢係利用個打磨啦，利用個設計啦，即係有幾塊凸、幾塊凹、幾塊即係唔同嘅鏡嚟造成一個光學嘅效果。但係今時今日嘅鏡咧，因為啲鏡片個製作過程咧係禁止咗用鉛同埋有啲特別嘅放射嘅元素嘅關係咧，所以而家啲鏡望落去冇咁清嘅。但係啲古代鏡咧純清嘅啲玻璃，咁咧。禁咗嗰啲含鉛好高嘅玻璃之後咧，就唯有用 coating 啦。咁所以因為呢啲種種嘅理由咧，就令到而家現代嘅鏡咧係 sharp 過以前嘅鏡，但係咧出到嚟嗰個效果感覺咧係截然不同啊！可以話係，即係之前我都唔信，或者我冇專登就涉獵過咧，唔同時代嘅鏡出到嚟嘅效果係點嘅。咁但係而家咧，終於有機會俾我涉獵好多，即係我範圍都好窄嘅。即係涉獵好多 M42mm 嘅鏡咧，即係 around 1960幾年至1970幾年之間 ，Pentax 出嘅呢、這個所謂 universal mount 啊，佢哋叫咁咧就係、是、可能當時好普及啦。咁呢個 M42mm 啦，咁所以就係咩咯？就係、是、覺得喂，真係各有各玩嘅、哦，即係甚至乎上次有人話蘇聯鏡邊度上得台嘅，咁但某程度。蘇聯鏡做到嘅嘢又係其他鏡做唔到嘅，即係我覺得好玩嘅地方就係有樂趣咯。咁所以我而家就係唯一就係、是玩呢鏡咧，我就係測試緊邊啲鏡係真係可以上台啦。即係例如去做 job 都可以用嘅，咁啊邊支鏡就淨係要嚟玩嘅，即係所謂玩花神啊，玩 pattern 嘅相咯嘅鏡頭咯。咁啊有少少心得同大家分享咗啦。咁至於咧，我相信呢度好多朋友咧講鏡頭，梗係熟過我啦。因為上次啊，原來我聽到我熟悉嘅網友啊蘇倫同埋啊沃尊咧，佢都係有玩個 Takuma 嘅，仲同我講大姑媽，咁即係講乜春？原來大姑媽咧就係 Takuma 咯，就喺鏡廠咯。 Gilbert Takuma SMC， 人哋嚟香港真的要爭取好的福利，投票立法會議員一定要投俾泛民，香港這麼低的福利，到時建制派所持的投票一定不能投建制派。Air Force One 鞋哥，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淪為一個 YouTube 搶壞長村上降，就係醒在出咗名之後就再玩得極端啲。渣奶同射精果兩隻等身像係純為展覽而整嘅展品，係想殺刺翻日本嘅冇腦動漫文化。佢要迎合大眾口味果，啲咪就係你頭先話啲講你會爭住買果啲咯。Albert Lam 肚餓未？快吃嘢啦！ 係喎、哦，唔記得吃嘢添。 105F2.8 鏡，至少都40-50年前喎。 係啊，冇錯。 幾星線？ 嗱，我頭先試咗呢支鏡啦 ，Tilbert 好似好識嘢咁，即係呢支鏡咧，我頭先試咗，咁佢係對到 sharp 嘅，咁咧我領到，就算我開盡光2.8咧，都係爭少少啦，但係都係尚算 sharp 嘅。但係同我而家嗰啲新嘅色碼咧，因為我琴日朝頭早去個出去開工拍嘢，咁我比較過兩支啦。啊，當時呢支未翻嘅。咁我攞咗一支東菜嘅135/3.5鏡，同埋一支色碼嘅鏡，咁甚至乎攞咗支即係三支鏡我帶咗，一支50mm 1.8，即係呢幾支啲人又話唔知咩，即係都有個名堂啊，唔記得咗東菜嗰三支，其實東菜三寶定唔知咩咧，咁啊兩寶都帶曬去噶啦，咁同我一支新買嘅唔係太貴4000幾蚊嘅一支色碼嘅70mm。嘅 Marco 鏡嘅框咧，老實講，如果講 sharp 性，完全係唔夠嗰啲色碼咁靚嘅，同埋色碼嗰支嘅 contrast 咧係好 dramatic 嘅，即係總之靚啦。咁但係咧，嗰兩支懷舊鏡咧真係唔夠佢 sharp 嘅，但係咧佢嗰種散景同埋嗰種柔順咧，所謂柔順咧就係影個人啲膚色咧，佢係隱惡揚善嘅。即係譬如你啲皮膚好粗，好粗鞋，咁佢又變咗，因為佢啲顏色方面嘅 contrast 係好低，咁出到嚟咧係順眼好多嘅，即係靚。即係我用支色碼嘅現代鏡，如果個女天生麗質，皮膚又好好嘅話咧，咁啊好靚嘅。但係遇咗一啲咧粗鞋啲，同埋有少下垂嘅面肉啊，個暗瘡印好大㗎，咁嗰啲影咧就好出嘅。咁所以 各个玩嘅真系。如果讲技术咧，就而家啲镜技术真系超高，即系你唔好当而家啲镜个 coating 系流先得噶，所以个 coating 咧就可以改善到个成像好多嘢嘅。因为而家纳米 coating 啊嘛，即系当然都系个口号啦。对我嚟讲，我净系知道纳米咧一啲好细微嘅分子嘅单位，咁啊点解用一啲咁微细嘅 coating 可以做得到咧？咁我相信系一啲 pattern 啊，一啲。即是影响那个成像是用靠一些特别的光暗的，即是都是 pattern 啦，而造成一个效果的。我想我不知道，我不懂的，完全我估的就纯粹是。所以两种不同玩法就真的很开心的玩得，真的很过瘾的。即是我既欣赏色码现在的科技，但又很欣赏，不是欣赏的，是很 respect 以前那些造镜的工匠呢，到支鏡是三四十年之後呢都是仲有嘢睇嘅，真係我覺得真係好唔簡單呀，真係。咁我試咗呢支105呢，中規中矩，佢我諗當時嚟講佢係好突出嘅鏡啦，因為佢係似現代鏡嘅特色嘅，即係例如個成像又好鬼實正啦。咁但係唯獨試下嗰句啦，即係兩者唔可以兼容，就係佢啲散景呢就唔夠爛囉，唔夠燦爛囉。咁所以我覺得是現代鏡咯。咁但係比起我曾經用過一支Nikon 嘅，即係當我仲係用菲林嘅時候咧，我兩支人像鏡就係、是、Nikon 嘅105 2.8 同埋一支85 1.4 咁樣。咁我好鍾意嗰支 Nikon 嘅85 1.4 嘅，就好可惜就係冇呢啲掹咯。即係而家用緊個相機，我只可以用喺 M43。咁但係我而家買嘅鏡呢，我只會一個考慮，就係 M43 又用到SA mount 又用到，即係話呢我買一支鏡頭呢，無論我拍片同影相都同時用到嘅。咁所以呢我的範圍又縮到好窄啦，咁我淨係得一啲 M42 嘅古董鏡先至買到。咁於是乎我而家不停咁採購啲比較可以領得 sharp 嘅古董鏡去開工用囉。咁我 so far 至到而家都又唔敢講冇失過手啊！我失過一次手咧，就即刻賣翻出去啦。就一支唔知咩 optic 啊 ，Dolly optic 啊，唔知即係有支你睇一睇，我唔記得個名字，賣咗就算啦。嗰支啊，拎極都唔 sharp 嘅，堪稱嗰啲散景好靚嘅。咁但係買翻嚟拎唔 sharp 就係拎唔 sharp 啦。但係啲散景又唔係好靚喎。咁我瞬間已經蝕樣，蝕咗成四嚿水，讓咗出去嚟換咗兩支東菜嗰兩支咯，加多500蚊咁樣。所以是要咁样试㗎喇，都係要。即係道听途说呢就唔啱我嘅。即係啲人讲到识飞呀，又改晒啲好亲昵嘅名呀，咩小白大灰呀、啊、中白呀嗰啲。即係我唔会听呢啲嘢，即係我试咗我先知囉。 呢把 ring 抵到烂啦， Air Force One 鞋哥有毛牛油紫菜卷死 Sharon 五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 呢把 ring 系咪化化地？ 呢支唔化㗎喎，因為我有好多啲 0.95 光圈嘅鏡呢，我知唔係好多。咁我其實我以前呢做即係啱啱做職業嘅時候呢，我每一支鏡都係個光圈都低過 2.8 嘅，得一支 2.8 添嘅，其他嗰啲全部唔係 1.4 1.8 嘅。咁嗰個年代呢，嗰啲鏡呢一拎到光圈盡呢就係、是、化嘅，咁起碼收返兩檔呢先至 sharp 嘅，一檔或兩檔啦。咁但係頭先嗰支色碼唔係嗰支Takuma 嘅即係05呢，我開盡 2.8 呢都係好少化，即係化啲咁多㗎咋。咁唔知係咪因為 super coating 嘅問題呢，咁但係當時嚟講係高科技嚟㗎嘛。咁所以用得即係呢啲係啱我標準囉。咁我又唔係代表我再唔會買一啲好藝術感好爛散景嘅鏡嘅，因為我都鍾意嘅。因為有時你拍啲唔同嘅嘢呢，尤其是我諗住遲啲呢會拍微電影嗰類嘢㗎嘛，即係拍下鬼故嘅，即係當我好得閒呢我就會開始拍鬼故嘅。咁呢我就會諗住大量用一啲蘇聯鏡呀、啊、嚟做另外一個氣氛囉。因為而家買啲 shop 嘅鏡真係太容易呀，隨手可得呀，你拎到幾千蚊出嚟幾 shop 都有。咁但係呢我亦都唔係話貴先 shop， 因為有個例子呢，我有隻 M43 嘅 Olympus 嘅45mm 1.8 光圈嗰支鏡呢， 新買都係千頭嘅啫，千五蚊留下嘅啫。咁二手我見到三位數都有。喂，嗰支鏡咧係離奇咁 sharp 嘅，即係仲係寫明 Made in China 嘅添。咁即係嗱，呢啲我印象還印象啊，即係你評價一支鏡唔應該理佢係邊度做噶嘛。咁因為 so far 嗰支鏡我都係高用量嘅，咁我覺得嗰支 Olympus 嘅鏡咧，即係40mm 1.8咧。個表現真係同埋性價比咧，就真係超，即係完全係超級超越所有嘅元素咯。咁所以唔係貴先至 sharp， 唔係貴先至用得過嘅。咁嗰支鏡除咗 sharp 之外咧，佢仲靚嘅，即係啲顏色係好舒服嘅。咁我唔知點解一支咁平嘅鏡咧，不但止冇人去吹捧，啲人仲係700蚊賣出嚟嘅，我見到。咁所以如果大家用 M43的朋友呢，即是用 Olympus 或者 Lumix 的，或者用 Olympus 不是用 Olympus Lumix 的朋友呢，就那支鏡是必備了，你二手買回來七嚿水我見到咯。那這個是我心水的推介啊，還有又細又輕，真的不講得笑。那好啦，我相信講影相呢都是得幾個人搭到爹，即是 Irene 啊 Dilbert 啊Solon 又唔喺度，咁变咗咧有少少即系另类嘅。咁啊，我去搵啲嘢食，转头翻嚟再倾。咁啊，大家踊跃留言啦，或者讲下你哋有啲咩分享啊，甚至乎讲下你嘅网购经验啦。咁啊，俾一分钟大家去俾啲 review 我。啊、真的没人留言、哦、是不是走 Q 晒呢？因为讲相机讲到闷啊。现在有几多人 online 呢？看看先。78人啊。哇，真的比平时少很多，平时会过百的嘛。那啊，即是证明9724都没落紧的、哦。那都是时候啊，生有时死有时啊。 Dilbert 二手价呢啲嘢系因为市场拥有量大，唔值价咪平放。 系啊，冇错。咁但系见到多数人咧都系跟名气买嘅，譬如好多人讨论某支镜，因为或者出晒名好咁样咧，就睇都唔睇下个 review 咧，或者睇唔睇嗰啲 sample 就跟住买咁样。同埋我谂最主要香港人买二手嘢咧，或者买镜头咧，都系个 resale value 行先嘅，即系以我嘅愚见啊。因为实际上在经济上有很多人买回来都是摸下摸下影两嘢，影下个 BB 出世，跟住呢就摆几年啊，摆防潮箱啊。咁嗰啲朋友呢就的确系呢最识玩呢都系玩啲 resale value 高嘅。咁啊讲唔上心头好嘅，我认为。吓、啊、你叫122个人 watching 嘅，点解我仲系叫78个嘅。系喎，点解嘅。我 renew 唔到嗰版添。咦 ，Vincent 终于见到你啦。咁就早排咧未讲阿破韵同嘅，咁我相信呢几日咧都可能好改善咗啲嘅，因为佢话冇咁病咧，即系冇乜 keto flu 兼夹咧，我俾阿 Trigger 搲到伤口咧，三日就还原啦，差唔多，即系。去到第四日啦，而家睇下先。哇，平坦，即系而家第四日咧，啲皮都生翻埋啦。 咁所以咧，呢啲係一個指標嚟嘅，即係你損咗啲傷口幾多日好翻咧？我破銅嗰陣咧，嗰個傷口咧過幾禮拜都唔好翻啊！咁即係呢啲係指標啦，好開心啦，即係入翻銅，咁啊再做下運動應該會好啲噶啦。 韦信王122 chain wall sharing 122喎，我见 Dilbert 121人正在观看，陈怀唱我越住见121喎，乐谱相机搭唔到嗲，乐扣系喎121人喎 sharing 5点解探长会见到78哦嘴 Angel 女加拿大 BC 省选市长大妈低票落选 好嘢、oh yeah!听唔听到啊？ 我知道 啊！你唔话俾我听嘅 ，Nana 我知啊 ，Nana 咪想食啲嘢啊，嗯，一百又要减七百，等嚟成日食嘅 haters 啊，人数点计噶？嗱，即系至于咧，我想讨论下咧。關於做節目食嘢嗰個問題啊，咁當然有啲朋友覺得好小氣啦，即係人哋講話話你咧，你又走去起曬狂咁樣。但係咧，可能你真係太唔了解我啦，即係覺得情緒上咧係影響唔到我嘅，絕對。咁咧，但係必須要討論一個問題咧，就從一啲微細嘅事件咧，或者。發生自己身上嘅嘢咧，即係我只不過我唔係淨係成日心諗講啲咩，即係我個心裏面都會了解一下究竟，即係研究一下啲人點解中意拗水吹啦，點解會個反應咁得意啦，點解會即係覺得做 live 食嘢有問題咧？即係雖然係一個小事啊，即係如果。好多人咪话，因为人讲乜咪由佢咯。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真系废话嚟嘅，即系做得一个唔好话做节目主持啊，即系作为一个人咧，你咁唔识睇眉头眼额，人哋讲乜你就话算啦咁样。即系睇下你注唔注意嗰啲人，或者你睇下嗰个人对你系点样之间嗰个关系，可能系素未谋面，但系佢讲嘅嘢一定有理由嘅，即系对你嘅 comment。究竟是一个什么理由呢？我又不会，我一厢情愿觉得它是怎样的，我会将那些说话分析啦。譬如上次有个人在YouTube 那个留言那里问我可不可以做节目的时候不要吃东西啊，这样。于是乎呢，我答了他，我说那你不如试一下找一些没食物的节目啊，这样。那我大方得体答了他啦，是不是？那你即其实你不喜欢吃，你唔中意睇人食嘢，你咪可以唔睇咯。嗱，即系我呢、這个，我虽然我个动机咧，我唔系想讲客赶客，即系我好客观咁样讲。如果你唔中意人哋食嘢，咁你咪唔好睇呢个节目咯。咁样，即系只不过我唔想去，即系又唔中意又睇咁样嘅心理唔平衡咁样。咁于是乎我咁样讲一讲，咁之后咧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唔知嘅 YY 嘅一个网友咧，就写咗几十字至100字嚟咧。就在分析咯，你分析啲咩呢？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个内容都几超微妙，我觉得真系个内容咧，大概系我真系唔够准备，应该一早揿定出嚟，不过我就冇预算讲嘅，但系突然间谂起，即系攞完啲嘢饮，有人叫我攞嘢食咧，咁我即刻谂起呢单嘢。OK， 俾时间添。哦，嗰集就系未来草世界嗰个人。咁咧，必须要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讲嘅嘢嘅。咁通常咧，我觉得而家个社会咧，讲啲大老阿妈系女人嘅嘢咧，就梗噶啦。原因就系咧，即系大家对任何人啊、任何事都唔会上心嘅时候咧，就讲啲一定唔会错嘅嘢咧。咁谂住大家和谐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又评估错咗。啊！人哋讲呢件事出嚟，系咪因为好愤怒咧，好唔开心咧？咁其实都几难令到我唔开心嘅。老实讲，咁但系问题咧，我就好想知道任何人讲嘅嘢究竟佢谂紧咩嚟，去研究翻呢个 trend 啊，即系究竟一般人系点样谂嘢，点样睇嘢，有啲咩态度，有啲咩取舍，或者有啲咩 反應嘅咧，對人哋做一啲嘢。咁咧呢個位 Y Y 咧就探長啊，有 Siri 點解我自己讀啫？哎呀，佢唔肯讀啊，冇得 speech 啊呢度，淨係可以 search Google 啊，唔緊要啦，咁讀啦。阿探長，關於食嘢一事，我會平常心去理解。咁我又何嘗唔係平常心咧？你覺得？我諗食嘢唔食嘢係好小事，咁我都認同係好小事。我啱啱講過啦，一件好小嘅事咧，當你去觀察裡面嘅時候咧，觀察咗你就會有一個睇法嘅時候，就唔會講埋啲阿媽係女人嘅事啦。咁請呢位朋友咧，就試下好似我咁樣咧，將一啲小事去再研究分析，咁反映到一個情況出嚟咧，就比較接近現實嘅人諗緊乜，或者一個動機咁樣。咁呢個係我嘅興趣嚟嘅，其實係。佢個問題係點樣睇嗰個網友提出嘅問題？同一個問題，有人會理解為提議（括號）你可以繼續做你做開嘅方嘢嘅方法，不過你亦可以考慮下我提出嘅方法咁樣。嗱，我覺得呢句咧已經幾廢噶啦，即係好多謝呢位 Y Y 咧，嘥咁多精神咧去正視呢個問題，即係證明咧你對我嘅感受你都幾上心嘅。咁首先好多謝呢位 Y Y 先。咁但係你用咁多文字去講一啲我都覺得幾廢嘅嘢咧，咁我覺得真係更加多一重感激添。咁咧有人會理解為要求，即係話你嘅方法都可行，但係我有權要跟你嘅方法，唔係 ，sorry， 但係我有權要你跟我嘅方法，咁樣即係佢嘅要求係。有權要你跟我的方法，咁一來唔係好通順啦，但我都明點解嘅。咁呢啲咁嘅情況我都遇唔少噶，俾個提議同事，佢就起曬槓，即係話我啦，係咪？咁衰咗係咪你咩先？你咁叻，你做翻啦。即係佢話咧，佢俾提議嘅同事嘅時候咧，佢起曬槓，佢仲話衰咗你咩啊？你咁叻，你做埋我份啦，你做埋佢啊咁樣。嗱，你呢個比喻咧，就真係恕我直言啦，真係非常之比喻不倫嘅。原因就係我同埋聽眾嘅關係就係冇責任可言嘅，就冇鑊咩嘅。即係雖然你舉個例話你同事啊，你咁叻，你做埋佢啊，咁我從來咧都冇抗拒過網友自己做 live， 又或者唔係話你做埋我份冇呢樣存在嘅。我呢個 live 咧。在我的这个 studio 的单向跟大家聊天 亦都看回你们的现场回应而我这样去发酵一个问题的。那你这样讲是不是比喻不伦呢？那我认为是的，那可能很多人都不会这样觉得啦。那另外呢就提提那位同事做某些事他就会说不是在做咯，是不是不信我啊？那这个又是真的很不伦的这个。那我自己创作一个九吹二四，我嘅風格、我嘅諗法、我嘅核心、我想講嘅嘢，我有我想喺呢個節目得到嘅嘢，我亦都有同聽眾交流而互相係平等，唔係在乎你要催促我做一啲嘢，或者我要交貨去到邊個水平或者水準，而我為你而做，或者你想我講啲乜嘢，我要滿足你想聽嘅嘢。咁如果聽開九吹廿四嘅同事咧，好明顯知道。九吹廿四唔似一个节目，佢系似我哋交紧朋友。朋友嘅定义系咩咧？系咪我一定要讲啲嘢你啱听咧？系咪一定要我做啲嘢你系中意我先可以喺你面前做咧？你提一句系咪错咧？咁样好多呢啲问题，大家可以喺朋友嘅过程或者唔同嘅圈子里面，你都可以有你自己意见嘅。咁我而家正正就系讲紧我嘅意见啦。咁所以咧，我觉得你嘅比喻咧，就真系，即系我又唔想讲不知所谓。就是想讲真的不知道你讲什么真的 sorry。所以现在我会戴定头盔，例如呢会先声明只是一个给你参考的提议，只是一个温馨提示。喂，真的多谢晒啦，真的很温馨的感觉到。因为呢你对我一个感受，你而嘥咁多精神去写呢一篇一段嘢呢，咁实在心领嘅。咁希望 YY 继续喺度留言啦，继续 上心啦，咁样即系我唔系心理变态啊，即系你上心嘅时候，咁我就觉得即系有一份特别嘅暖流嘅，原因就系、是、你试想下，如果得一条友喺度鸠讲讲两三个钟，而又冇人理你嘅话咧，咁我同阿思觉老师有咩分别咧？咁所以呢度所有留言嘅朋友咧，我都即系觉得一份好温馨嘅感觉嘅，讲真嘅，即系唔系讲肉麻，系讲真嘅，咁所以先至有一个动力咧。就令到我繼續狗吹咯，咁多謝你支持啊！介紹埋啲朋友更加好啦，當然，即係如果話支持我啲朋友咧，唔係淨係你支持嘅，即係你要介紹埋啲朋友一齊造成嘅話題先得噶嘛。即係雖然咁樣諗係好大野心同埋好妄想，咁你試問下，如果有條友吹水嘅，又有人變成一個話題嘅，諗下係咪幾滿足先？咁當然我暫時梗係冇呢個滿足感啦，即係個 archive 得一千幾人，即係人哋。求其鳩講一啲是非啊，講一下一個去印度嘅經驗啊，都有成十萬八萬咁樣。即係其實呢方面我好失敗嘅，但係我唔認為咁樣失敗咯，因為我要保持翻一啲啱傾同埋大家有交流嘅朋友，亦都有百幾人喺現場，我覺得已經係好難得噶啦。雖然我見到一般嘅節目都係單向有個好爽皮嘅地方咧，就係好似企喺度演講咁啊。即係大家都要聽我講嘅，即係多數人都俾你迷住咗，或者俾你感染到咧，即係你講乜都話啱嘅。咁但係其實我就唔 enjoy 呢個過程嘅，原因就係我以前喺第二啲台咧，都有好多死忠嘅 fans 咧，死忠到咧，即係你講乜都得㗎啦，講乜都啱嘅咁樣，即係甚至乎，即係你一個禮拜四日個節目，咁咧即係都係用你個節目嚟改名嘅嗰、那個年代，但我覺得。如果為咗你哋啱聽，為咗你哋聽得好爽皮，而不停咁重複嗰啲誇眾取寵啊，或者人人都阿媽係女人啊，總之啱聽就得嘅嘢咧，即係我寧願唔做咯。老實講，嗰陣時繼續做咧，因為有錢啫嘛，千五蚊一個 show 都係唔少錢嘅嗰陣時，大班好嘢，大班出咁多錢嚟請我做，即係多謝周博賢俾個機會我咁樣。咁所以咧，而家剩翻，我想知道咧呢度呢百幾人咧。是有冇 D100 嘅遺產同埋或者係城寨嘅遺產，又即係 forum 嘅遺產咧？即係我想了解一下，究竟即係仲留喺度嘅朋友嘅心跡係點？我都想知 道。Sharon 125天啦 ，Air Force One 太哥12278等於44 liters。Sharon 五 Trico 唔系人感品，22 Anson Black Magic 开箱片几时有得睇？乐福加拿大 BC 省个大妈，好似系三个华人之中佢系最高片。 哇，都危险！ 人力122是正确，人力大陆婆2600怎可能通知其出来好收家这样低的票？韦信旺点解话唔食得嘢？咁系咪都唔可以同猫玩？David 个 life 系咁断，抢坏抢贪酱果 ，D 其实唔算系起降，只系包拗颈，哈哈。Air Force One 鞋哥道理话出没注意，Danny 探长要俾啲自信自己努力加油。行行边个思觉老师？恶扣系道理话遇着道理听众。 你仲记得我道理话咧？你真系听 forum 噶啦，肯定啊，唔系听城寨噶啦，以前系咪？咁咧就系咯，即系所以咧，我用一个正面嘅角度咧去阅读嗰啲话食嘢嗰啲朋友咧，可能佢系即系拗水吹或者。即係温馨提示都唔定嘅，即係其實唔使提示嘅。我覺得即係結案陳詞咧，我覺得嗰位 Y Y 朋友咧就拗水吹咯，即係好多謝佢有個另外有個即係好似有個人注意緊你咁嗰種滿足感啊！唔知你明唔明咧？ 韦信旺城寨遗产一件，叶非为人士在此，哈哈哈哈。 非为嘅你系非为人士，即系九吹廿四先嚟噶啦。Local 咧，唔知点解又唔读你咧，咁我读啦。好耐冇听 D100 城寨就仲有听，哦好啊。 有冇听大声公咧？咁大声公喺民间电台啊嘛，好似系嘛 ？David 免费听下算唔算？抢歪床 DBC 开始听啦！ 哇，仲劲 ！Patrick 后边遗产红红而家 D100 城寨 forum 全部有听。 哇 ！Susan 框我系城寨遗产。 哦 ，OK。 327 forum。Jeffrey Lee 我听无奇不有认识探长。 哦 ，OK， 系哦。 D100开始听。 哦。阿 Angel Liu 都系听无奇喎嗱。阿娃阿 Nana 咧，佢讲啲话咧好有趣嘅。Nana， 阿娃，喂，有鼻水喎、哦。我识咁多只猫咧 ，Nana 系唯一一只咧有多种唔同嘅话嘅猫嚟，即系变化系多过晒任何猫嘅。佢最劲一招咧就系、是、打喊路顺便叫咧，唔知道大家啲猫系咪咁？即系打打喊路无端，顺便咧擘大口咧就 trigger 都要讲嘢，咁啊有时半夜都会吓死嘅以前，不过而家惯咗啦。 Angel 留言我无奇不有 ，Sean William J 100个时开始听，谂住俾钱听个时，你就发生个件事，真系好彩。 哇，恭喜你啊 ！One 大哥我三个台都有听过 ，D100 有时 YouTube 自动 play 会睇下、 哦， 其他冇再听。 哦，咁仲有冇人听 Forum 咧？我想知道。 Danny Lee 在网台上食嘢做节目，通常好普遍，又不是专程来卖广告，冇乜特别支持探长。 啊 ，thank you。 Nana 好兴奋啊 ！Nana 其实咧，佢啱啱病好翻咧，个人系好舒服嘅，因为病咗好耐啊，长期都瞓喺呢张凳嗰度咧，就系屙屎屙尿同埋饮水先落去，食嘢又唔食，哇瘦到咧好令人担心。咁话食咗一个礼拜定两个礼拜抗生素咧。咁啱停咗药咧，佢就好咗好多咯。咁希望啦，嗱，即系小病是福啦。咁啊，康康咧就听 forum 嘅萧公子，因为我想知道 Amanda 仲有冇做咧？ 红红 forum， 我听萧公子。 头先有个唔知边个咧都读啦。问我有冇食呢个紫菜包 cream cheese 咧？咁如果紫菜同埋 cream cheese 遇上一个 condenser 咪咧，嗰、那个震撼真系好大嘅，哇！似啲茶咁样咧，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咧有种玩法咧，叫做睇下先，我唔记得个嗰、那个名系咩，叫MSAR 系嘛？好似系定系？即系撩你耳仔嗰啲咧，系ASMR 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知道咩叫 ASMR 咧？咁咧就系、是、咧就系、是、模拟翻咧一个 stereo 麦，即系揾咗个 stereo 麦模拟翻你个耳仔嘅左右。咁咧就有啲靓女。就算唔靚都用一個性感嘅聲線呢喺嗰支咪嗰度呢不停咁樣發出一啲類似呻吟嘅聲響啦，或者細細聲講嘢啦，或者呢搵條脷舐個咪呀咁嗰啲啦。咁呢原來呢好高收視喎嗰啲。咁呢就如果食紫菜喺個 condenser 咪嗰度呢就絕對有嗰個享受嘅。咁我梗係唔益你哋啦。咁如果你有興趣呢就自己咧去睇下咩叫做 ASMR 咯。咁你有一次咧同阿大 N 咧，即系你唔知唔紧要啦。咁我谂你知道边个聂德宝嘅。咁咧有一次同佢哋去食饭，咁咧食饭之前咧喺阿大 N 嘅 office 嗰度倾开偈，就讲开网上嘢。咁当然啦，聂德宝咧就疯狂咁样推介我睇城寨嗰啲新嗰啲片头啦，咁样。咁啊，我唔 comment 啦呢样嘢。咁但系咧，我就推介去睇翻。ASMR 嗰啲嘢啦，咁咧睇到呱呱叫喺度，好惊讶，咁都得，咁都咁多人睇，即系我谂佢觉得咧，为我哋呢啲知性嘅传媒人讲啲嘢， 咁铿锵有力，同埋咁中立，有见地，有贡献，但系敌唔过一啲起鞋鞋舐支咪嗰啲人，咁佢觉得咧好难接受呢个现实。咁但系现实就系现实啦，因为我俾佢睇嗰啲 YouTube channel 咧，哇成秒都有啊，有啲 ASMR， 咁所以点解释啊？解释唔到噶嘛，因为人嘅行为好得意嘅。当你衣冠楚楚，当你喺好多社会朋友亲戚压力底下，要你做一个咩嘅人嘅时候，你就梗系会顺从嗰个潮流意见，即系嗰同埋顺意嗰个行为，就做一个有道德嘅人啦。咁但系翻到屋企你做乜都得嘅时候咧，咁啊当然佢梗系唔想听你得宝啦，咁正经，虽然都系靓女，咁啊梗系听嗰啲啦咁样。咁所以呢、這个。我亦都覺得係一個網絡，一個現代嘅現況啊！咁如果你一個好抱殘守缺嘅人，又或者一個有既定觀念嘅人，唔係話叫你去隨波逐流，要你即係你講講下新聞又走去起鞋鞋。我只不過係話你一定要嘥少時間去理解一下呢個現象點樣產生啊！咁我喺呢十年八年嘅最大嘅兴趣咧，就系做呢样嘢咯。即系例如啲人哋食嘢都几夹夹，我又真系好想研究去谂啲乜嘅。咁例如个网络啊，点解一啲咁高 hit rate 嘅人就存在，但有啲咧话充满内涵同埋铿锵有力同埋边边有力嘅知性嘅网台人，点解又咁少人听咧？咁样咁即系你冇办法唔承认个世界真系变咗。 韦信宏，你响 forum 时有听，之后冇听胡。请怀上 forum 反而系最少听嘅时期。所以你那能听无奇不有，之后听其他节目。行香港开网台，大家近排有冇听过轩辕光正？劲到俾萧生投诉佢要佢删片，系近呢半年同妄想世界一样冒起的好快嘅网台。顺畅 forum 呢期谢谢地。少咗啲节目 ，Air Force One 太哥点唔信 Amanda， 顺畅阿阳就唔见咗，韦信宏探长同大人同聂德宝，好奇怪嘅组合 ，David 食色性也，恒雄听过大 ，N 旧事好 ，D Angel 雷食嘢好，最怕睇买一串的食物广告 ，Danny 探长试一下揾聂德宝做嘉宾 ，Salima Good Morning 探长。D 100开始听你和 Adrian 做节目，现在只听你和城寨的。 我明白，而家仲有几多遗产啊？原来，哇！芝士嘅味加埋夏威夷嗰人，好好味噶。即系当你口上有芝士味嘅时候，你试下未啊，康仔？你试啊？ 普通芝士 好食啊！好味啊，真系。唔係啊，因為呢個夏威夷嗰人又甜味㗎嘛，但係芝士好鹹呢，咁個膠芥嗰個味又好正㗎，你試下。你好啦，飽。哇，一條煙啊。 煙肉啊。 一條煙肉啊。 一條煙。四條煙。各位觀眾。 嗯。係啊 ,Sally 我都認得你。Good morning， 你唔係香港人，原來不嬲都係香港人嚟添。嗱，即係容許我講一個我的印象俾大家聽。印象中咧，聽開無奇不有，而轉聽九七廿四嗰啲女性咧，個頭像都幾靚嘅。即係我印象中啊，都係靚女嚟嘅。雖然年紀又唔係太年輕，但正正我就係唔中意啲好年輕嘅女仔。不是不喜欢，即是兴趣没那么大。 Jack Music MB 邓模式 ASMR 全社为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中文译名自发性知觉高潮反应、Air Force One 太哥 D 女食珍宝朱雪雪升过百万 view痴巧善樂徒要睇過 Netflix 有專題節目講 ASMR，Sharing 139 watching 越夜越熱鬧。 哦，咁啊算少咗好多噶啦，我早排170几嘅，咁啊正常嘅，因为你每次都系你招呼完佢哋咧，即系不由分说，总之唔啱听就走噶啦，即系我都接受咗呢个现实啦。咁啊，我亦都系掉地拉翻炸沙啦。咁咧就系如果我嘅听众人数咧节节上升咧，试问下我点样答到你哋啲现场嘅朋友咧？系咪？因为而家咧个百几人咧非常之好嘅，即系会讲嘢嗰啲人咧，同埋我讲嘢嘅时间咧，就可以交替咁样听完你嘅意见，咁啊复下你，咁啊继续讲，我听紧你又食下嘢咁样，因为呢个状态一流嘅。咁如果多人咧，当然我有方法去理顺翻嗰个情况啦。咁但系咧 ，so far， 我觉得而家嘅节奏系已经唔错噶啦，即系食下嘢啊，听下你留言啦。咁啊，人数可以多少少，我谂多得100都得嘅，即系200零，我谂都饱和噶啦，即系再多人就唔得噶啦。因为如果你疯狂咁留言，咁我过嚟读你留言，我都冇嘢讲到啦，系咪？咁啊，复翻大家头先先。咁啊，阿 Dan Lily 咧就话揾阿聂德宝做嘉宾，咁我就好识睇眉头眼额嘅。我谂你都听过。曾经我在城寨度溜聂德宝倾偈，而请我食咗3次柠檬嗰件事啦。咁咧，其实去到阿大 N 嗰度咧，因为硬食坐埋一台咧，咁啊冇办法啦，咁啊焗住要同我倾偈啦。咁嗰晚都倾得几投契嘅，因为大家都系研究紧咧城寨啲片头嘅时候，当大家嗰个意见同埋品味相近嘅时候咧，咁啊啱倾啦咁样。咁但系咧。亦都大家傾開喺城寨嘅人事物啦，咁但傾完之後咧，我都不以為意嘅原因就係哦，咁佢都係一個感言或者知性嘅女性嚟噶嘛，係咪？咁但係咧，既然係咁嘅時候咧，咁應該大家分析一啲事物或者comment 某啲人都有啲共通點㗎，係咪？咁但係咧，我奇怪就奇怪在咧。即係既然佢咁樣 comment 某啲人咧，但係之後咧，我又見到佢哇，好支持嗰啲人啊嘅做法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咪世界女咯。咁所以咧，即係我認同嘅，因為大家都係公眾人物咧，咁冇理由好似我咁戇鳩走去咁坦率咁樣話人哋嘅不是噶嘛，即係漏屌嘅啫嘛，係咪？咁但係我覺得佢咧就出嚟。有頭有面做慣一個傳媒同埋公關嘅嘢咧，佢唔係好似我咁直率就好正常嘅，咁啊，所以我都明白嘅有啲嘢。咁至於我揾唔揾到佢嚟咧，我就其實冇乜信心可以請到佢上嚟嘅，咁我亦都唔會咁樣試咯。因為諗下揾咗嚟個節目，咁因為佢個身份嘅關係。好多嘢都唔讲得出口或者唔会现场讲嘅时候，咁会影响个节目嘅質素嘅时候，又强人于难，又令到自己陷入咗一个即係被指责嘅一个角度嘅情况或者处境，咁何苦呢？係咪？咁所以呢我就决定唔会搵佢啦。咁本来呢讲起嘉宾呢，本来阿塔呢今晚答应咗嚟嘅，咁但係因为佢日本一排呢就冇乜时间去处理公司啲货啊，咁所以咧，佢就琴晚已經同我請咗假啦，就話：喂，我真係做唔切公司啲嘢啊，咁我聽晚嚟唔到咯，再擲日啦咁樣。咁啊，梗係歡迎啦，你隨時話得個都叫你嚟噶啦，咪阿塔。不過可能連聽節目都唔夠時間聽。咁頭先有人問我幾時有開箱文啊？咁樣實不相瞞，我又拍咗一段噶啦。咁我希望咧揾一啲。火拍一啲單位咧，可以拍到佢關於聲色藝是但一樣嘢嘅一啲片段嚟試機咯。我就唔想影住朵花啊，就影養貓啊咁去試機咯。咁所以我想製造一個比較好少少嘅商品，咁啊但係仲未約到人喎。咁我順便喺度呼籲埋咧，呢度有冇啲朋友咧有特技可以拍到一啲比較？可觀性的畫面的表演可以跟我 crossover 啊，例如玩雜技啊，例如你的樣子漂亮得不得了，身材厲害得不得了，男都得的，即是譬如你練大隻或者你有表演欲 或者你最簡單，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又好有演技嘅，又好省鏡嘅，咁你可以報名啊，又或者同我合作啊。咁我想拍啲咧，即係人哋會吸引到人哋超過15秒嘅一啲畫面去試嗰部機咯。因為講緊一部 Black Magic 嘅機咧，就係、是、quality 好好噶嘛。咁最理想咧就係、是，如果你係做舞台劇嘅， 我真係唔識講， 唔係叫你講。即係如果你係好有面部表情好豐富嘅話咧，即係我諗緊呢個最低成本又可以拍到扣人心弦咧，就係、是、拍一個類似諗一段戲叫你俾反應或者講對白嘅一個試機咯。咁我就會用我部 GH5 去拍一次，就跟住你用翻同一個演技，用部 Black Magic 嚟拍一次，又或者兩部機 parallel 咁樣拍你一次。咁我就想做一個咁嘅畫面咧去。試部機嗰個 quality 同埋感覺係點樣咯？咁如果有啊，請大家踴躍咁樣報名啦、啊！即係我覺得唔應該匿埋喺度打字嘅，應該即係拎出一個信心出嚟俾我拍，咁啊真係一流。其實特技啊、手藝啊，全部都得，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同我合作下。 曼谷别无其最新歌集好听 ，Dilbert 听网台可能同睇仙艺剧近似，习惯成自然，继而有不少遗产人士延续落去。 哦， 十年来我是香港人，但在业实住咗20多年。Air Force One 鞋哥 Black 个只文青型靓女先系正嘢。 嗯，先系正嘢咁点 啊 ？Black 嗰只文青型靓女先系正嘢。咁我嘅口味又唔係得咁單一嘅，咁啊 Black 係正嘢，我梗係知啦。咁啊，但係我見到無奇嗰啲女 fans 都正嘢嘅，好多都。啲100嗰啲就 50年前正， 可能50年前正，即係又得罪人啦，你又 風韻猶存。 仆街馬出丫又學到新嘢，今日第一次聽 ASMR 呢樣嘢，哈哈 ，Vincent Wong， 我冇聽過食檸檬事件，窗外仲小心講阿老探 Meet X 補好很多盲粉架，哈哈 ，The Stranger in Canada 揾食嗎 ？Dilbert 雖然係人哋電台節目評論其他網友係有啲失禮，但係 Rita 十年前就已經係知性。岳父听你同阿鬼讲中学啲嘢几好听， 我同阿鬼有讲中学嘢咩？我同阿鬼有讲过中学啲嘢咩？我上次我现场同佢饮嘢嘅时候讲噶嘛，我有同佢讲过中学嘢，就唔知咯，真系。 呢个系咪佢个 friend 嚟噶 ？Noco 应该唔系。咁咧，你未听过食柠檬事件啊？咁我都觉得都可以自嘲下嘅。咁有一次城寨唔知几多周年，咁但係我已经冇喺度做一大轮时间㗎啦。咁呢嗰两位抗例呢就冇邀请我上去嘅。咁但係呢， 特登叫你㗎 嗰次喎、 佢特登叫你话同我庆祝你呀咁样嘅。 但係之后嗰年佢、周博言叫㗎嘛。 有啊，梗係有啦、 Are you sure 啊？佢喺边度叫啊？喺边度叫啊？ 我点知啊？ 咁你点会知啊？ 佢叫啊！你话咯，佢话叫我去，唔好咁咩喎，咁样。 唔好咁咩啊？ 即系唔好觉得人话你走咗喎，咁样。 哦，系咩？咁啊，唔知啊。咁总之我上去啦。咁咧，跟住咧就你知啊，我唔会即系主动反人面噶嘛，因为。我頂籠就避開有啲人唔想見到個樣嘅啫。咁於是乎上到嘅時候呢，其實力德堡呢就係、是、入城寨嘅時候呢，就是、我冇做嘅時候，咁其實前後腳就冇一齊共個事，冇一齊開個會，冇一齊食個嘢嘅。咁於是乎呢，但我就有睇佢節目喎、當時，因為我仲有睇大 N 咁樣。咁就見到佢呢，你知道個人好大方㗎嘛。咁見到一啲 即係我想同佢傾偈嘅，我會主動走埋握個手，介紹自己咁樣。咁我諗住同阿聂德宝打下招呼傾偈啦。咁點知第一次，我喂 hello hello 咁樣走埋去嘅時候，佢突然間另一面咧就同隔離嗰個 fans 突然間傾偈，就好似睇唔到我咁樣。咁我諗住，咁我生人生得咁矮，咁睇唔到一啲都唔奇啊！人群中咁樣係咪？咁於是乎咧，就到去坐咗一個 sofa 嗰度，嗰邊咁樣我就走埋去預備，哈！你仲有一走硬食啦！喂 ，hello， 聂德宝咁樣。跟住咧，佢又唔知啊，好似張凳坐得唔舒服咁樣，整一整張凳又炸低走咗。喂，咁其實都好明顯避開我噶啦，老實講。咁啊點避開我？而家一世都唔會知啦，係咪？咁點知咧？到差唔多尾聲啦，啲表演節目又完曬啦。咁啊坐出門口，咁啊有啲人唞下涼，因為裡面好熱咁樣。咁跟住咧，我諗住今次仲唔係硬食，可以同佢傾句偈咁樣。點知嗰次啊真係佢冇得走底下，佢就亦都表現到俾我睇咧，係明明見到我，但係乍睇唔到，又唔知走咗去攞嘢食定唔知點樣。咁三次都係咁，你知啊，聖經裡面三次不認主都大鑊噶嘛。咁但係我好 hurt 嘅，其實嗰次因為啊，我真係從來冇俾人咁樣對過我嘅。咁啊，亦都檢討咗自己啦。咁可能真係可能佢以前有聽我節目，覺得我講得唔啱啦，各樣啦。咁又或者即係嗰次 hurt 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平時慣咗唔怕醜而次次都得逞噶嘛，即係人避唔到我底下要焗住同我握手啊，同我傾兩句啊咁樣。咁嗰次就真係要重新檢視下自己啦。啊，究竟出嚟行走、出嚟識朋友係咪唔應該咁熱情咧？咁樣咁我即係費煞思量一段時間，我解唔開呢個謎。咁點解上次去啊大恩嗰度 meeting 咧，即係食個飯咁樣？咁佢約咗聂德宝喎，咁我已經同阿大恩講，我話你使唔使同佢講聲我喺度咧？咁樣，因為你知啊。如果嗰次佢係真係有心唔睬我嘅話咧，咁佢就嗰次都唔嚟噶嘛。咁跟住佢話：我冇所謂喎。咁我再問佢，究竟佢知唔知邊個係探長咧？咁樣你知有時以為自己好出名咧，但係其實人哋即係識你係米奇咁樣，咁你都冇癮噶嘛。咁啊啲自大狂咁啊，我檢討埋自己究竟係咪咁啊？但係佢又識我嘅喎，即係大恩問佢，佢話冇所謂啊，咪一齊食咯咁樣。咁嚟到咧，又硬食佢問佢呢個問題啦，即係你知道我個人唔怕醜噶嘛？喂，其實上次咧城寨係咪避開我咧咁樣？佢冇冇咁嘅事，係咩咩咩冇喎冇喎冇喎咁樣。哦，咁我就得咯咁樣，咁啊重新再介紹我自己咁樣，咁啊識咗咯。即係嗰次就係咁嘅遭遇啦。咁就係咁樣咯。咁即係我感覺就係咁樣咯。即係嗰次個故仔就係咁樣。咁所以咧，你叫我叫佢上嚟咧。其實我都有少少冇信心嘅，即係我唔夠膽冒冒然佢上嚟做live 咯，同埋佢主要係公眾人物，同埋一個 PR 嘅同業嚟噶嘛，即係 PR 嘅業務噶嘛，咁所以公眾人物我係通常都唔會專登揾嘅，老實講，即係除非有大家深厚嘅朋友基礎啦，咁我就會揾佢嚟嘅。咁阿Tha會短期內會嚟啦，我相信佢做曬嘢。咁另外咧，我十幾號咧。十九號啊，就約咗一隊 band 嘅，本來星期一唔做噶啦嘛，咁但係佢係星期一先得，咁啊去完宣傳一啲樂隊嘅 live 表演做宣傳之後，落翻香港，唔知去廣州定咩，咁我亦都想聽翻佢哋嘅睇法啊，因為佢哋嘅圈子同我就好唔同，無論夾 band 同埋我平時節目主流講嘅嘢都唔同，咁我想有啲火花咧，就希望大家有機會聽一啲。不同層面的藝術表演者講啲乜嘢啦，佢哋遭遇啦，佢見到一啲表演同埋觀眾有啲咩反應嘅經驗啦。咁我知道咧，我事先聲明咧，十九號星期一唔中意音樂嘅人咧，都即係 mark 定咧嗰日唔使聽咁樣嘅，我都知道。咁但係反正我都好中意聽，我自己我好中意聽呢啲咁嘅故事，我都好想。叫呢位咁傳奇嘅朋友上嚟，我個九吹廿四真係生色不少噶嘛，咁所以咧，我就約咗佢十九號。有位朋友叫做啊死啦，我連佢嘅名字都唔記得咗添，反正見親都好似好熟咁樣。 叫做哎呀，我就系记得个花名就死啦，但我唔想讲个花名，有啲冒犯性。咁所以咧，到时就大家睇佢对旧 band 叫 Mystery， 咁咧新 band 我又唔记得咗叫咩名。咁我总之呢啲朋友同佢有基础嘅，即系因为见到好多次，咁但系佢我就会够胆揾佢上嚟咯。咁啊，希望大家有兴趣，19号记得嚟听咯。 Huge Land 無奇理類節目真係唔識聽，聽5-5分鐘就轉台。Danny Lee 城寨的公關應該是很差，應該要檢討檢討探長，俾少少意見。Danny Lee 多謝探長回應薛德寶的見解。Thanks Lord Thomas Champ Shampoo 城寨佘斯曼 The Stranger in Canada 探長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窗外唱其实大 ，and 都好耐冇钱嚟做嘉宾，搵信旺和，即系佢响某啲人在场下唔可以同你倾偈。窗外唱啲靓女通常好冷见望噶，好冷正常啊，哈哈。Jack Music MB 邓模式窗外唱大 ，and 移民美国了 ，The Stranger in Canada 佢靓女。 哼，大家都关心呢啲咁嘅八卦嘢喎。無奇呢個節目真係唔識聽，咁唔識聽咁咪唔好聽囉，咁冇所謂嘅。啊，係呀，頭先有人講過呢，嗰個極度咩呀，驚慌呀，極度妄想呀，妄想世界，同埋另外一個呢叫做咩軒元光正呀，我完全係唔知你講乜，但是妄想世界呢監製都有聽的。咁我覺得。 咁我 好像 都有聽 喎， 嗰個唔知叫我 Ray 係咪， 嗰個人叫 做。喔、啊。咁譬如講極度妄想 唔係 妄想世界先啦。 極度妄想極度憤怒。 咁我都有聽嘅。啊，監製麻煩開個風口，好熱啊。 好啊。 咁但係我唔覺得係話特別好聽，但係佢講啲嘢又啲內容又幾好嘅啲題材。咁但佢係啊，咁所以我唔係太欣賞。 你因為你好長心啊嘛，個人 唔關事嘅。咁我又鍾意聽嗰啲嘢又唔係好長嘅。咁譬如呢、這個軒元光正，我真係唔知你講乜。咁啊，你介紹下啦，呢位係邊個講㗎？ 我聽阿康康嗰條友，有條友都係咪話鳩啊？消 防 员又 话 又屌啊！ 网 上世界嗰 个 咯。 哦，嗰、那个肥肥 啲 嗰 个。系嗰、那 个 喺加拿大嗰、 那个。哦 ，OK。咁佢同阿萧有咩关咧？点解又俾阿萧删片又劲又成咧？ 佢可能话 有咩瓜葛咧？ 讲啲嘢错咯。 咁所以佢 消防员就 report 佢话佢 cut 咗佢啲片出嚟，话佢侵犯佢版 权。佢有咁嘅权力嘅咩？即系话侵犯版，即系去播嗰啲嘢。 是的、 哦、 其實但其實好像 YouTube 都給你的，即是如果你是、即評論那個人，他其實是可以。 那他為什麼可以刪到人的片呢？ 我怎 知道，即我覺得呢， 沒有 report 他就可以了，沒有啊， 即是大家仲支持蕭山那些人呢，你真的檢討一下啦，即是一個這樣的人呢，即把口又 liberal， 但經常做一些事又 ban 人 account、啊、又叫人刪片、啊，屌你老尾！ 屌好罩忌啲后生人咯。 屌你做皇帝咩？而家吴家产，真系唔讲呢啲都唔得啊！真系好愤怒啊！其实讲到呢啲情况，咁啊 ，The Stranger in Canada， 你话佢靓女，即系你唔认同定系咩意思啊？定系你唔知边个靓女嘅意思啊？咁咧仲有城寨佘斯曼啊！咁啊，其实老实讲，我中意佘斯曼多少少嘅。咁啊，另外就系。城寨公关差，但是我不是说他在城寨做公关嘛，我说他本身的职业呢就是新闻传媒与公关那个系列而已，就没那么敏感。那么 Stranger， 我就觉得你多谢你先啦，即是你就说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咁係啦，咁多謝你欣賞啦呢啲。咁如果你自己講呢有肉麻嘅，人哋講好似好勁咁。有啊，去到啊聰威章佢又唔讀你喎。 11月19日，一定听。 喂 ，thank you。 蠢歪床，但无色，我原来系咁。The stranger in Canada 只是不吐不快。 哦。 熊熊牵完光正成日同妄想世界打对台的。熊熊消声向 YouTube 投诉，之后牵完光正有几条片俾 YouTube 的 link 改完。哦，就咁样。 11月头也日工作嗰边行情好地狱下，未必有精神破头。请定个报价先。 哦 ，OK。哦 okay。咁啊，唔使咁有壓力嘅，聽九吹廿四呢啲，即係你唔係食飽飯冇屎屙，你都唔好嘥時間聽啦。 The stranger in Canada， 我不認為他靚。鐘錦全，語文講下 Netflix，近排有乜好睇？ 啊，好似 Netflix 專家咁喎，咁啊，梗係絕對唔係啦。我嗰啲只係追潮流嘅啫嘛。咁近來咧。我就睇翻十年前嘅 Netflix 嘅神劇啊！ 唔係 Netflix 噶， 而家係啊嘛， 而家啫嘛。 以前係 HBO 係咪？ 好似係啩。 有冇開風扇啊？請問。 有啊。 好熱喎、啊，點解咧？突然間。 唔知啊。 Nana， 你有冇嘢食啊 ？Nana， 你試咗嚟試啊？是不是老的？ 他不是的。你就說有芝士又不給 他。先走。大 N 移民美國了啊。但我上次聽他這樣說，他好像又嫌成了。我不知道，我不 make sure， 可能後來移得成了。那就沒有識的消息就給我更加什麼的，更加 update 的，相信。等下先 ，Netflix 我睇紧，即系睇翻十年前嘅神剧，就系、是The Breaking Bad 啊，冇噶 Breaking Bad 啦。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套戏咧？中文就叫做《绝命》咩？唔知咁又讲述一个、教化学嘅老师，就因为生病。等錢使就做咗一個毒販，即係製毒嘅毒販咁樣，後來做咗毒枭添咁樣，即係聽落好似好荒謬咁啊呢啲。咁但係咧，套劇咧能夠生存到六個 seasons， 同埋生仔，生仔即係話其中一個 character 咧會自己變咗一套劇，都唔即係一定好勁啦。咁當然即係無論劇力啊、娛樂性啊，一定好勁嘅。咁我而家咧就睇到Season 2嘅差唔多完啦。咁啊，讲佢个性格咧，因为佢个病同埋佢个 situation 有巨大嘅改变。咁个心好冇方向底下，作出咗一啲新嘅决定，同埋一个trigger 到佢从来冇嘅一面出嚟，哇，非常精彩啊，简直系！我做埋呢個 live 我都會一定要睇翻一兩集先瞓。 我睇緊 Mad Men 啊，我都 係啦。監製咧係咪 Netflix 咧？ 係啊，好舊嘅。 咁咧佢就強力推介一套叫 Mad Men， 就係咧講廣告業裏面喺六十年代嘅一啲一個劇情嚟嘅。咁咧佢好寫實嘅，無論佢講緊裏面佢啲客仔啦，同埋佢嘅 competitor 嘅廣告公司啦。佢全部真事嚟嘅，真係有，又真係有呢間公司嘅，同埋啲個客都係真客嚟嘅。咁咧就我淨係見到佢睇啦，咁我就即係各有睇唔同嘅劇咯。咁所以即係推介就推介兩套啦，即係我同阿監製都有各自嘅推介咯。 咁你睇嗰出鬼嗰出好唔好睇咧？ 邊出啊？ 唔知咩《Haunting Hill》嗰出。 哇！我頂唔順啊，我唔敢睇住，因為越嚟越恐怖啊！有到 Haunting Hill 唔知咩，个全名唔系咁嘅，即系有间鬼屋嘅，嗰幅图系，即系个海报系间鬼屋，嗰间鬼屋嗰两个窗口系个人嘅眼嚟嘅，即系一啲拼图嚟嘅，哇！嗰套真系好恐怖，开头流流地嘅，即系开头类似《爱登士家庭》咁样，以为搞笑噶啦，喂，点知做到第四集咧，我已经暂时放弃咗啦，因为太恐怖啦。即係電視劇，我覺得嗰個恐怖程度係強過電影嘅，因為電影咧今時今日嘅電影啊，不停咁嚇啫嘛， 嚇到佢瀨屎咁樣，又靜靜地，又好又温柔，突然間又温馨浪漫或者幸福咁樣，又突然間嚇你一鑊咁樣，即係似乎變成一個 pattern 咁樣，你冇乜人。但電視劇咧，因為好多時間咧鋪排，除咗視覺之外、劇情之外，仲有你個感覺同埋一啲感情嘅投入咗之後咧，嗰啲恐怖係最攞命嘅，真係。即係有少少劇透啊，就例如講佢嗰幾兄弟姊妹，其中一個做咗殯儀業咧，當佢妹死嘅時候，條屍俾佢處理，哇屌啊！即係佢唔係用一個畫面去嚇你，唔係用一啲驚嚇僕你嗰啲驚嘅，你係嗰種心寒咧，就嚟自佢鋪排咗成兩集嘅。他細個嘅時候嘅經歷嘅 flashback， 同埋佢最近嘅唔係幾好彩嘅經歷，又或者係有啲鋪陳啦，咁令到好唔舒服嘅睇到。咁我遲啲日頭咧會睇翻呢套戲，其實都唔關日頭夜晚事，總之睇到好不安啊，即係唔係淨係驚咁簡單咯，好複雜嘅。其實而家今時今日嘅劇咧，佢已經顛覆曬所有荷里活嘅規矩啊，嘅 format 啊，咁所以如果你唔係話好抱殘嗰啲朋友咧，即係你嘗試係去了解一下個導演想同你講啲乜咧嘅話咧，你會欣賞嘅指數高過一路睇落，屌咁搞錯啊，咁樣離譜嘅，咁啊死咗啦咁樣。即係如果你仲係嗰種觀眾嘅話咧，你係真係連嗰69蚊都嘥埋啊，真係。读留言。 韦信旺其实最似系教授啫，我记得当时系佢剪咗个短头发，细良就叫佢成寨佘诗曼。老实讲，细良边识睇女啊 ？Waxmark 绝命毒师叫 Brett， 哦，绝命毒师 名好似叫绝命毒师。 哦， 春华唱金球最佳剧都好似拎过两屈。春华唱 No House， 春华唱睇细啦。成套劇好 sad， 而 李少登神根本在網台可以講西山日落，怎可以根本他冇權力 delete YouTube 的片段，真的是笑話，支持探長。Fox Mortgage 要舊 title 翻拍。 哦，舊 title 翻拍嘅，即係原作故事嚟嘅，係咯，即係總之我發覺咧，年紀大咗咧，個心臟就渣咗啊，真係。又或者，我最近分析過。唔係分析咁巴閉，係觀察到一樣嘢咧。有睇鬼片咧，嗱，尤其是喺《Conjuring》發現嘅一個現象咧，同埋睇《鬼修女》都有同一個現象咧，就係啲年青嗰啲人咧，即係逞強話唔怕鬼入去睇鬼戲嗰啲人咧，去到啲好恐怖嘅情節就嚟發生嘅時候咧，佢不停咁樣講啲搞笑嘅 get 出嚟咧，即係第一就係騷擾人哋睇戲啦，第二咧佢就咧當嗰啲恐怖片係笑話。令到自己咧冇咁驚，我懷疑我細個都係咁樣，所以我唔怕睇鬼戲。咁但係大個咗又廉恥，你唔想騷擾其他人睇戲嘅時候咧，自然唔會好似佢哋咁咯。咁我即係我有時睇翻而家年輕嗰啲人咧，就好似睇翻自己細個一樣咯。即係某啲一定會發生嘅行為咧，就所以我都幾諒解佢哋。咁我次次睇親戲咧，而家。睇早場尤其是我，都好辛苦啊，因為睇早場呢，原來老人係仲平啲啊，因為我哋睇早場已經平少少㗎啦，咁但係老人睇早場仲平，之所以係咁呢，嘩，成個睇早場嘅戲院裏面呢，好似去老人院咁嘅，咁嗰老人院呢，當然行得走得笑得傾得啦，咁正正係行得笑得傾得食得咁樣呢，於是乎喺戲院呢又食得，又笑得，又傾得，真係猛到你撲街啊！呢度人哋睇緊啲字幕或者講緊對白，竟然啊監製隔離嗰個阿嬸咧，一讀對白都夠膽死嘅。呢啲老人真係自負到一個點嘅，我覺得。又例如帶成袋食物入去，喂，我都會帶食物入去嘅有時，但係咧我相對有公德心啲就係咧，逢親爆炸飛車咧，我就嗰陣時拎啲膠袋出嚟搣咯。咁你人哋聽唔到嘛， 咁但系佢哋咧打茄轮又拎个胶袋出嚟，人哋震栗或者仆紧油嘅时候，又拎个又搣开包薯片，哇！迟啲贼嘈捻到咧，即系而家睇亲你都要薯嘅，即系你薯佢咧都顶到十零分钟嘅，十零分钟后佢又唔记得咗噶咯，又不停咁样自己系人都知佢会笃背脊啦嗰场，咁咧佢都未捻做，未笃背脊，揾到啲文件预备。攞啲文件走，第场戏咧就笃背脊。佢两条友一个嗰两老咧，真系恭喜佢白头到老啦，真系不停喺度讲，哇笃背脊啊喂，哇梗系啦，啲文件攞晒啦，不停咁讲，屌老尾咩？即系你唔好似老卖老先得噶，你都净系你知咩？你知道你唔使讲出嚟噶，即系觉得真系好懊恼啊！即系谂住早场嗱，我之前我都讲过咧，我同阿监制最中意睇早场嘅原因咧。就是当睇完一出好开心嘅戏咧，你打落咧，你都有一个讨论呢套戏咧，好开心嘅，即系你会叹套戏叹到尽啊！即系话睇完早场，跟住晏昼至夜晚至晚饭，都仲耐唔耐谂下出戏有啲咩得着啊，观察到啲咩啊？咁所以我同阿监制睇嘢咧，之后都仲有乐趣嘅，即系睇完套戏之后。咁但系咧近来咧，就睇亲戏咧，都遇上一啲不羁老人同埋一啲自负老人喺戏院里面。肆意咁样饮得食得笑得行得瞓得咁样喺度骚扰，妖真系几冇瘾啊！谂下咁，所以咧，我哋都谂下，不如咧下次睇戏咧去啲区少啲老人啦。其实都唔关事嘅。我曾经住喺尖沙咀咧，喺The One嗰度睇咧，都好多老人嘅，但系嗰老人系比较自律啲嘅，同埋自省嘅会。咁但系咧，而家嚟到呢一区咧，啲老人简直系。妖真系想，真系唔知想点啊！唔知想点样对付佢，净系薯佢都制止唔到，你可以点啊？大家俾啲计仔睇下，点样可以解决呢啲老人嘅问题啊！真系，我觉得啲老人有老人嘅戏院咯，最好就系、是，但其实都分开咗噶啦，鬼叫我 cheap 睇早场咩？我谂啲老人唔舍得嗰啲场系会好啲嘅，又或者舍得嗰啲老人应该收养好啲嘅，我谂系咪咁样咧？即系其实系咪话紧自己冇收养同埋贪平咧？即系我都系老人，但系只不过咧 有65咯， 系啦，即系希望自己老咗唔好咁俾人话，真系大家都系共勉啊！真系呢样嘢。 嗰啲人话加加咁 样，唔系啊，哇呢、這个加加嚟嘅咁样，你鬼唔知咩？屌你睇嗰套叫咩戏话唔记得咗 ？A Star Is Born。 The Star Is Born 嗰套戏咧，就 Lady Gaga 同埋另外一个。咩 Cooper 啊 ？Bradley Cooper 咧就系做 Hangover 嗰个其中一个兄弟，咁佢做导演啊，好有才华啦，喺套戏里面又识弹吉他，又唱得几好。咁啊 ，Lady Gaga 咧就做一个侍应咁样，即系古仔就系咁样，即系爱情故事嚟嘅。咁啊戏里面咧，你难免做一个 rock star， 你都喺台度弹吉他同埋唱歌噶嘛。咁我咧去弹吉他，我都瞄佢啊，弹啲嘢咁捻流嘅，系咪耻笑紧个 rock star 弹？即系啲嘢好渣咧，弹得。原来唔系，原来本身就演员唔识，即系唔系一个 rock star 嚟嘅，就因为佢为咗呢套戏去学。哇！当场咧，即系当堂，我听到呢个消息系 respect 佢哋嗰啲美国嘅演员咧，即系扮嗰样似嗰样啊！真系，即系好有才艺。咁咧，嗰啲老人咧，即系见到嗰个侍应咧，咁你即系咁大篇幅讲佢喺餐厅个厨房嗰度同阿老板斗嘴咁样，又个镜头追踪住佢。屌咁佢唔系主角系咩啊？唔通系导演啊？啊呢个家家嚟嘅咁样，屌得你知咩？扑你个街！咁知你都唔使讲噶。总之就系咁啦，真系激卵死人啊！真系，即系一路睇一路猛啊！真系。咁所以咧，都系怪自己 cheap， 睇早场啦。 乐透好多美剧觉得几好睇，点知口碑唔好得一个 season， 好受啲唔得嗰啲又可以拍几个 season。 口味嘅问题啫。 城寨佘诗曼、韦晨王入戏院倾偈应该要判刑。Jack Music MB 斗模式，韦晨王带零食入去我都忍，最憎啲人带啲劲大阵味嘅嘢入去 榴莲啊咁嗰啲啊。 顶，抢怀唱 Fox Mark， 即系以前都有一套同名剧 Hill House， 个故事同新里套大唔大分别？恶婆佢哋当咗戏院系自己屋企，好多人都系咁。韦信旺中小学应该加一科戏院礼仪咯。讲起就忧，语文啲老人好多毛病，巴士又开大声睇剧，不断打哈欠又唔用手遮，劲口臭。安能七九，The strange in Canada sentenced them stay home for 20 years。抢怀抢老人问题解决唔到计啦，催佢唔涨。韦信宏坦白讲唔关老人事，大把冇品观众。所以而家唔敢乱去戏院，恶婆探长成日话唔会理人，我行我素，最可能变成呢啲老人。Say something 0200。 咁啊，希望唔会俾你讲中啦 ，Noco。 我会管束佢， 因为我有廉耻啊嘛，大佬。 管束佢。 我唔理人系唔理人哋点样 comment， 但唔我冇话唔理我自己，你明唔明啊？要自己都要理先得噶嘛，大佬，即系你咁样讲就实在太片面啦，咁啊共勉啦，即系大家都会老噶嘛。咁啊，有人话唔关老人事，梗系关啦，因为老人，香港嘅老人咧，好似即系俾一啲左交咧，去即系令到个社会风气咧，好似大家都要体谅老人啦，都要让老人啦，即原本呢个心意系好嘅，咁但系当啲老人恃住咁样，冇人去，即系佢觉得自己唔使顾形象嘅时候咧，佢就会做出一啲头先我见到嘅丢人现眼嘅嘢咯。咁仲有啲人带麦当劳，即系金拱门入去食咧，都唔恐怖啊！我帶啲餸入去食嗰啲先仆街啊！我最恐怖咧就係見過人帶榴蓮入去咯，擺明係玩嘢。 語文但根據觀察，老人毛病比例特別高。韋信話：我唔睇早場都成日撞鐘傾偈緊，唔關早場事。The stranger in Canada 似老賣老。Fox Mark 眼蒙耳聋冇变法， 眼聋耳蒙同你话啊呢个家家嚟嘅，咁有乜关系啊？咁你唔讲摆喺个心度得唔得啊？你讲出嚟咁啊，代表咩啊？你讲俾隔篱聋嗰人睇啊？咁你不如去， 我觉得自己好新潮咯。 系咯，咁要系咁，你应该去石硖尾，唔系去呢、這个呢、這个北河南昌街同埋呢个大安西街交界嗰、那个。盲人辅导会有啲导赏场嘅，你不如嗰度睇啦。如果你觉得自己眼又蒙耳又聋， 抢怀从传统中国老人家思维，就系、是、共产党嘅缩影思维。Girl Kim 抄剪指甲，开 speaker 讲电话。 即系当然有啲人咧，即系例如阿 Noco 嗰啲咧，覺得我喺開咪食嘢咧，佢都覺得我係嗰類人啦，可能。但係啊，睇戲啊，隔離嗰個又要買飛，你自己又買飛，你又專登去買飛睇嘅，仲要。咁咧，你遇上呢啲人咧，係好撚興嘅。但係如果你覺得食嘢喺節目嗰度咧，只要你撳個隔離，咪聽隔離嗰啲嘢咯。咁你唔通覺得我食嘢就影響咗我講嘢？又或者啊，你包容到我講嘢，包容唔到我食嘢？即所以唉，分析力的嘢係嘛？ The stranger in Canada 真的是丟人丟得到家了，窮窮而家唔係老人變壞了，是壞人變老了。 有道理。 文化可以反映當地人民水平。岳婆見過一家搭巴士對住坐，四個人開餐食燒味飯，大味道，個個望食佢，見佢食都食得唔安樂。韦信宏点入戏院食餸，傻的嘛？语文仲有啲懒醒，睇戏系咁开声估剧情。 我陪我讲笑啫，唔好认真。Sorry 咯 ，Danielle 有时睇紧戏坐在旁边的讲埋剧情乱七八糟，真的是十分讨厌。 嗯 ，What is Zero 仲见过 ？D 唔系睇戏，系入嚟玩 WhatsApp。 嗱，我都有个朋友咧，即系我都好讨厌噶，同佢睇戏。咁啊，梗系喺度，梗系唔讲边个啦。又成日喺度复 WhatsApp 啦，成日打喊路咧，唱歌咁嘅，仲要。好撚煩，咁所以好彩而家唔使同佢睇戲啫。 女嚟噶， 梗係啦。 Air Force One 鞋哥，我大伯都係咁，佢住蒙特利爾，同佢搭長途巴去馬100公里前就係咁叫我睇過 The Gable、Fun、L、個 X、The Stranger in Canada 冇教養。 我近來咧，我係修練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当我食紧饭或者公共场合嘅时候，我就就禅修一样嘢，就系我即系食嘢我照食，但我同时耳仔听紧啲好远嘅人讲嘅嘢。咁啊，今日咧就听到一啲 conversation 咧，咁佢又坐隔几个位嘅一 pair 师奶嚟嘅，咁我哋咧食紧嘢就迟啲迟力啦，咁啊。食嘢好嘈咧，我覺得同你個牙有關嘅，同你個牙教有關，同埋同你用唔用心去食有關嘅。咁嗰兩個師奶咧，佢之所以食嘢好嘈嘅原因咧，就喺度食嘢一路講嘢。咁講嘅內容咧，就講緊食嘢喎。咁就係講一路食緊一個當時就喺 IKEA 個餐廳。佢又食緊啲腸仔啊、薯格啊、雞翼咁嗰啲嘢嘅。咁呢另外一個師奶呢又係飲緊杯嘢咁食緊都吉佢啲嘢食咁啦。咁不停咁呢個內容呢都係講啲阿媽係女人嘅買餸、煮餸。其實你日日都做嗰啲嘢，又冇咩真知灼見，又冇咩獨門秘方。屌你咪好講嘅，哇琴晚買啲芥蘭啦、啊。啊，芥蘭要咁樣洗嘅，隔離一路喺度就講，哇！我老公啊，食芥蘭好麻煩，黐曬啲牙嘅，不停咁樣講啲家常便飯咁樣，即係可能真係太悶啦，即係無線嘅劇俾唔到反思佢哋啦，俾唔到一啲劇情令到佢哋有得諗嘢嘅空間嘅時候，咁佢又講下啲芥蘭都黐牙啊，講下咧點樣洗會乾淨啲啊，即係唔係方法喎、啊。即係自己單方面啊，咁樣洗菜啊，用好多水咁、啊、樣，咁不停咁講啊，包紅咗鍋之後啊，哇！我老公即刻走出嚟啊，偷食咁，即係不停咁樣講，講我成餐飯，講到我哋食完都未走。咁咧，跟住咧，我同我個飯腳咧就話啊，真係香港啲師奶咧，就真係冇話題咧，都夾硬揾啲話題，即係講類似我唔係直接講個師奶嘅啊，佢好似聽到我哋講嘢咁。就即刻轉話題啦，就即刻唔講食啦。哎呀，邊個嘅老公咩咩生 cancer 啊？點樣就即刻講病，食住嗰啲嘢嚟講。哇，個樓啊大到啊，跟住個薯條咁，咪個薯仔咁大啊。啊，佢叻喎，一路食一路講啲咁嘅病歷啊，同埋啲病變出嚟咧，我真係服撚咗佢。咁不停咁講。讲到一个师奶咧，系咁睇表，系咁睇表，佢都仲继续讲紧啊，边个个个儿生仔啊，四五岁啊，包皮过长啦，不停咁讲，屌，即系我唔明点解香港人咧，即系好似放监咁嘅，一出到去食嘢咧，就因为嗰啲碳水化合物，唔系啲葡萄糖咧，一上咗脑咧，就令到佢咧收唔到口，狂讲嘢，即系我就明呢个魔打嘴，因为我真系好想发表啊嘛，但系佢哋咧就受到一啲。葡萄糖嘅影響咧，就令到佢哋好 hyper 咧，不停咁講一啲都 OK 廢嘅嘢。當然咁，我覺得廢佢未必覺得廢嘅。咁咧就係呢排咧，就係成日都一眯眼就聽到啲遠處嘅聲音咧，就訓練下自己個 focusing， 即係嗰個集中嘅精神去咁樣去幫自己禪修嘅。咁啊，大家可以試下都幾有趣。咁咧，嗰兩個師奶咧，即係講埋啲咁廢嘅嘢咧，又令我諗起咧，我細個識得一個師奶咧，即係以前 N 年前咧，就住 H 型嘅屋村嘅。咁咧，全部啲師奶咧都係鬥廢噶啦，即係打麻雀啊，講是非啊，咁樣講人哋個老婆偷食啊咁嗰啲話題咧。 咁但係其中咧有一個師奶咧係零零舍舍咧係有一個興趣嘅，因為我同我飯腳講咧就係講緊啊，其實一個人冇興趣咧都幾慘嘅，即係其實我講緊嗰兩個師奶咧，即係你冇嚟興趣咪講埋啲廢嘢咯，即係成日講埋啲阿媽係女人，即係講條菜係綠色啊，講個蘋果紅色呢啲咁嘅嘢咧，咁咧。咁我突然间谂起一个师奶咧，就好有兴，即系好识自己揾兴趣嘅。咁佢咧就系成日都拎啲绣花出嚟咧，雕只雀啊，即系绣花绣只雀啊。同埋嗰个师奶咧，即系出自一啲咁恶劣嘅屋村咧，咁低水平，即系教育水平好低，同埋卫生情况唔太好，而大家个个都好穷嘅一个屋村嘅时候，佢有咁嘅闲情日志咧，走去绣下花嘅。咁唔係代表佢唔使搵食喎，而佢老公呢我成日都见唔到佢，可能已经死咗或者已经唔係一齊住啦，而佢親手呢就湊大两个仔，咁嗰两个仔呢即係係好一个好顯赫嘅人嚟嘅，将来係咁我已经即係我 flashback 返，原来一个咁嘅阿媽呢即係唔埋堆唔讲是非，即係成日都係自己做自己嘅嘢，但佢又唔会懒叻㗎喎，即係成日都好有禮貌好 humble 咁样，即係人哋同佢傾偈，佢一個 high 一個 bye 咁樣就算㗎啦。咁咁突出嘅師奶，佢個仔會係邊個呢？好可惜，佢個仔成就非凡，但係呢晚節不保，嗰、那個就係朱培慶啦。咁朱培慶原來住喺對面嘅，而佢阿媽呢亦都係一個簡直係即係岳母，岳飛佢阿媽叫咩話？即係佢係岳母咁樣樣，即係話一個好辛苦咁湊大个仔公书教学，令到佢有好好嘅品德。咁后来做咗港台嘅台长，即系直头系我哋嗰层李正屋首一座之光嚟嘅。我知道而家都觉得佢阿妈系李正屋之光啊，简直系。咁但系估唔到个仔咧，都系好人嚟嘅。我相信，如果唔系佢唔会衰喺阿 Coco 手上嘅。即系原来嗰一次咧，即系阿朱培庆俾人哋唔讲。咁呢啲係新聞嚟㗎嘛，咁就衰阿 Coco 手上呢，就係因為佢太過少做呢啲咁嘅滾嘅嘢呢，一見到記者呢以為人哋影佢呢嚇到呢匿埋咁樣，個動作太大呢，咁人哋影都梗係影你啦，喂你動作咁大，咁影到返去先原來知道佢係港台台長嘅，死未，咁好彩佢阿媽呢我諗年紀都大呀，或者失咗智呀，如果唔係真係俾佢激死呀，真係咁 anyway， 咁呢個師奶我亦都非常尊重佢囉，阿朱師奶。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探長去荔枝角 DE Place 戲院工廠區，應該小老人 搵 信旺，不過晨早老人場有另一危機，他們只是為打發時間，可能已經看過套戲就會不停做先知你坐中他附近就撲街了。 Gilbert 有時是看到途中有什麼看不明即問 WTF。语文探长有冇睇无极？韦信王唔会拉邓模式，四小龙大把老人。The stranger in Canada they read much ado about nothing. Jack Music MB 邓模式语文是否指无双？周润发国土是别想知遇到这些骚扰，你们会出声吗 ？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meant 师奶。Gilbert 试下修炼下扮得耳塞听歌，实际上系度听其他人勾搭。韦信旺律师边我回 SHHHH， 佢哋再嚟会出声话，但已经被滋扰咗，破坏咗套戏。The stranger in Canada that CB I sure will。 哦，是咁的。Little Place 嘅戏院我唔知道。咁啊 ，Vincent 就话有危机啊，另外一个危机啊。哦，系咯，打发时间同凉冷气啦，同埋晨运完饮完茶冇定去，入去 at 下啲嘢出嚟都好噶，系咪先？起码 at 得有回音，大声啲，多啲人听到。咁仲有喺途中即问啊，梗系 what the fuck 啦。咁样睇无极啊，我唔知边度无极啦。无双啊嘛，嗰度系。即系无双啦，咁但系梗系冇睇啦，即系唔系话自己乜啊？我睇本地戏咧，就真系一次又一次咁失望咧。 都令到我冇乜信心啊！真系，即系如果你一套戏，你尝试下唔抄外国片咧，我都有兴趣睇嘅。即系例如，有一啲戏我会睇咯，例如一啲消失的档案啊，十年啊嘅本地港产片，咪睇下咯。咁呢啲咁嘅 pop art 真系唔好旨意啊，大佬！即系最反感就系佢哋抄戏咯，佢抄咩 suspect 话嗰套叫 unusual suspect 啦，同埋另外抄Fight Club 咯。咁我听啲人喺街度讲呢套戏咧，可能佢未睇嗰两套戏啦。咁我听过一啲人喺麦当劳度爆剧情咁样，咁我就知佢抄咗两套戏咯，仲觉得好型添啊！有人仲话咧，周润发啲剧情勾勾地咁样，跟住咧有人话，梗系啦，佢喺度模仿紧啊，郭富城啊嘛，因为郭富城啲戏渣，佢咪焗住要扮翻佢咯。咁我一听就知屌，人哋 Fight Club 都唔会咁啦，但系剧情就真系咁咯。问咗人，咁就。喂，点啊 ？Much ADO 点解啊？ 咩 ADO 啊？ 系啦，阿都点解？ 做咩？ 因为阿 Stranger in Canada 话 ，They've such a do about nothing。唔知啊，我都唔明啊 ，sorry 啊。Dilbert 话听戴 headphone 嚟听人讲嘢，咁唔戴都听得噶。CB 话遇到啲咁嘅骚扰，你会唔会出声？你哋包括我啦，咁我会树咯。因为如果你再进一步出声咧，系你都成为一个骚扰人嘅元素嘅对白咁样，我就尽量都唔会出声嘅。咁树咯，树都唔听咁啊，算噶啦。即系我又唔会继续同你理论嘅，因为你更加进一步去骚扰到其他人咯，好无奈噶，咁咪点啫？ 哇，1.4啦！ 系、哦。 语文系无双，哈哈！韦信宏最近有套叫《飞凤凡响》，唔知道好唔好睇。撩撩逆流大叔都获啊 ！The Stranger in Canada, my last HK movie watched from you to was for me, learned a lot。 咩啊？嗱，冇戏啊 ！My last Hong Kong movie watched from YouTube was 十年 YouTube 有啊，原来。你唔好叫到嘔喎，卷曬脷咁樣好得意佢。飛同凡響係戲嚟又唔知喎，真係完全冇留意。逆流大叔呢，我聽啲坊間嘅，即係我朋友睇咗呢，就話大家都係俾一個本土呢個字呢去引咗入場，亦都有好多人義無反顧呢就好 buy 一啲好本土嘅議題或者一啲對白。咁我就梗係冇唔會咁唔理性啦。咁 even 十年我睇到秒嘅真係，但係我都會支持囉。即係戲還戲，態度還態度。咁我就唔會因為淨係態度而睇嗰套戲嘅。冇咩，即係我為咗態度而睇套戲，我會，我試過，我唔可以唔認。但我亦都唔會為咗個態度而讚嗰套戲好睇囉。即係十年真係不知所謂，老實講，拍即係個技巧同埋嗰啲作為一個電影，我覺得學生電影咁上下水平啦，咁但係佢嘅態度同埋佢嘅動機係非常有共鳴嘅，咁係真嘅。咁所以你話問我好唔好睇，我覺得真係一啲都唔好睇。尤其是十年嗰個講保育嗰個故仔就不知所謂。喂，咁啊，點半咯？咁啊，時間差唔多啦，講3個鐘啦，將近。咁咧，大家留下言。我食埋呢嚿嘢咧，我差唔多啦。今日咧，我原本想讲单新闻嘅，但系咧经过2-3個鐘头咁样吹水，我唔记得咗想讲乜，睇翻先。 啊，我想讲下，系咯，琴日咧有个旧同学咧，英国翻咗嚟，咁我哋饮嘢饮到好夜啦。即系我哋冇做同学之后咧，琴晚系倾偈倾得最耐嘅一次啊！佢竟然溜去法国滑雪三月，咁我其实我都心大心细嘅，因为第一我咪去过法国啦，咁同埋有聚旧啦，因为除咗嗰位同学之后咧，仲有两位同学应承嘅，咁咧即系计我哋以前去露营会几个旧同学玩之后咧。咁咧就冇试过冇咁嘅机会啦，因为大家出嚟做嘢之后各散东西啊，有新嘅朋友、新嘅同事，甚至乎分散几个地方咁样，咁各有各忙底下咧，咁最无奈或者最系咪无奈啦？讲晒啦，就系我哋因为走翻埋嘅原因咧，就因为中学同学嘅丧礼啦，可以话系。咁所以自从有呢事发生咧，就会好珍惜翻啲旧朋友。咁于是乎，我就好积极考虑会去法国玩嘅。咁但系琴晚倾下，原来我喺英国住嗰位朋友，佢 book 咗法国嗰个滑雪嗰间屋咧，系 book 七日。滑雪我唔系唔够胆，即系唔系唔识，我都其实我 handle 滑雪呢啲动作，我对我嚟讲唔太难嘅，因为我都滑过一次。但我最担心咧就系我甩手教，如果唔识搭咧，或者有啲好 unexpected 嘅动作搭低，有冇甩手教？咁喺香港甩手教已经折堕啦，喺异地甩手教咪仲论尽先。咁所以我好惊啊！我甩手教我就有阴影嘅，痛到。咁如果假如七日都喺嗰度，你头嗰六日都唔甩手教，第七日甩手教就死啦。咁于是乎我哋要求，喂，不如唔好七日都滑雪啦，得唔得？咁我兴趣唔系太大，哇！要七日都滑晒雪，好辛苦噶嘛，又晒都晒到窿啦，系咪先？咁唯有带嗰啲大妈嗰啲游水嗰啲面肩尼咁样，咁先可以顶得到啊！二来七日都滑雪，我真系觉得好卵闷咯。咁第三，有冇可能滑一日雪啊，玩六日咧？法国咁，但系问人都冇人答，因为冇人识揸车，即系冇人会喺嗰度揸车。又或者要大家投下票，赞唔赞成嘅，唔好滑咁多日雪咁样咯，我先至会真系会认真咁样考虑去咯。即系如果你滑七日都喺嗰度滑雪咧，真系咪搞阿叔？咁我情愿七日去欧洲两三个地方咯，其实系，但系又 book 咗间屋咯，点算呢？ 韦信宏探长有冇睇港台拍翻林荣基个经历？叫做最近翻睇一套台地嘅戏，名叫《The Big Lebowski》。 咩嚟噶？ 韦信宏好似系《狮子山下2018》。同洪探长不如讲下手机 Sony 部 X7 二 Premium 掂唔掂？香港影嘢景好奇，撩唔撩有个本地 show 俾人学下？因为 poster 字眼问题。老 探 有 冇 听闻过？ 冇、啊，有冇听闻过啊？金仔，佢有个本地 show， 个海报俾人学系有字眼，唔知道、啊、我哋都唔知道。咁仲有讲下手机啊，更加唔好问我啦。我除咗 iOS 之外嘅机咧，完全都未用过第啲机嘅。咁你唔好讲 Nokia 嗰啲啊 ，Symbian 都用过，但 Android 又偏偏未用过。咁所以咧，你讲紧 Sony 部 XC2 咧嘅 Premium 咧掂唔掂？咁啊，如果你问我嗰部 Sony 嘅手机嘅相机掂唔掂咧，我就够胆 100% 话俾你听咧，就一定掂嘅，因为 Sony 一向嗰啲手机影 video 同埋影相咧都高科技嘅，同埋个 sensor 系佢出嘅，咁所以咧佢一定唔会差过人哋咯。咁所以咧评论唔到啊 ，sorry。咁我个沟沟地嘅片就叫 The Big Lebowski 啊 ，Lebowski 啊，唔识喎，真系咩戏嚟嘅咧？咁啊 ，Vincent 问有冇睇林荣基嗰套《狮子山下》？我睇咗少少片头，我以为系真林荣基嚟嗰头，原来系长腿叔叔嚟嘅。 咩熊仔叔叔 啊？熊仔叔叔嚟嘅，即系讲过，噏错咗，总之叔叔啦。 咁咧就我好多嘢都好貼切啊。咁阿林榮基個嗰度咧，我都係琴日我幫阿張 Sir 影咗啲相嘅，因為港台係有個有一套戲係揾咗佢做主角啊配角。咁咧就我哋食完飯，因為咁啱嘅導演啊，我朋友嚟嘅。咁咧就咁啱就去相應翻啦。咁啊收工去食飯嘅時候，咁同阿 cameraman 一成班傾開偈，咁佢哋係咁講林榮基嗰單嘢咧，咁我咪知道嗰條嘢咯。 Angel Liu, 各位晚安。 Hello. The stranger in Canada, please tell us Liam. Liam Liu 話七日說太攰啦。唱懷唱奶奶好似對 Siri 好大反應。 Nana 咧對啲嘢好大反應，我哋都捉唔到佢嘅路嘅。有時可能 Siri， 有時可能聞到啲嘢食味，有時可能你太耐唔望佢，佢望住你，你冇反應嘅叫下你咁樣，好得意啊。咁啊。咁係囉，咁其他嘢都差唔多啦。咁今晚就多謝大家捱到咁夜啊，而家幾多人啊，仲有127人都走咁啲啦，最高就146人，咁中規中矩啦。咁所以呢就覆返頭先啲朋友就問幾時候開箱晚，咁我盡量呢幾日得閒咪整下囉。咁同埋唔係有開箱文我就會錄下爐火探歌嘅，咁都係睇住啲時間啦。咁雖然而家開始得閒啲，咁但係應酬同埋執屋呢都係一個好大嘅使命嚟嘅。咁所以呢就Angel 而家先嚟 Angel， 咁就太夜啦 ,sorry 啦。咁就唯有大家聽返 archive 囉。咁冇乜特別㗎啦。啱啱食完夠芝士，又係時候講拜拜，下次見。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